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1点，升66点，成交金额1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0点，升0.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新城发展控股7.19跌8.5，腾讯控股362.2升8，盈富基金29.6升5仙。中国平安96.65升0.5，美团点评69.9升1.15，啱啱跳咗69.95升1.15，友邦保险86.75升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9，英镑9.806，瑞士法郎7.902，澳元5.488，加元5.965，新西兰元5.235，欧元8.7967。每百日元兑港元7.2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07点，升69点。港金现价报13,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0.27美元，卖出1,420.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荃湾码头坝道有路陷，码头坝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咧中慢线仍然封闭；码头坝道方向大窝口啦，近住杨屋道咧中慢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动爱护动物协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气势磅礴，欲罢不能，二台院线昂然进入第14周，顶格巨星阿欧， 我是真心爱电影的。 首度火拍新晋小生阿士， 大佬大佬，俾次机会啊！ 特别介绍懒音小天后迪斯， 包容啊嘛，好多电影都讲包容噶。 全新配搭，双生一蛋，唔系讲玩。星期日早场时间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仲会到院舍为长者同残疾人士换证。咁贴心的安排， 尽显对市民的关怀。 嗰時鄭伊健咧就係佢係第一輯嘅，跟住第二代就係我啦。咁我就係拍幾個 music shop 咯，咁就係嗰個廣告到而家。咁當然大家每次去講嘅時候，即係就算翻公司咧，嗰啲男仔都哎呀呢、這個係你嗰時拍廣告啊，啊好靚啊！咁跟住我就問佢，咁你而家想講乜嘢？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陳圖安， 我係范盈敏，安哥同學會。那份愛永不滅。 微波炉嘅安全守则有咩印象？ 我印象中嘅微波炉只系开门、闩门同埋滴一声， 唔止噶，仲要定期清洁同埋留意到门有冇失灵，咁先 OK 噶。 运送滚油嘅安全守则有咩印象？ 我印象中运送滚油梗系唔该师傅啦， 梗系唔系啦。运送滚油嘅时候要冚好盖同埋摊冻咗先好运送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我系 Suki 钟舒淇。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啊，早啊，早，我哋要咧，好好珍惜同埋庆幸今日桂花田同我哋开麦。 哦，点解啊？佢死啦？ 唔系，大家你是菜喎你。 咁你敢问啊嘛？咁我咪直接咁答咯。呢个系我第一个闪过嘅念头啊。 点解我哋要庆幸同埋珍惜咧？ 哦， 争少少啊，佢今日就唔翻工噶啦。 我唔会话俾你听。 今日。几耐之后可能佢都话唔使翻工， 系啦， 争少少， 我系想嘅，争 少少啊，真系， 就好似我哋嘅 jingle 咁，争少少，争少少，听埋个风骚快活人，系啦， 你又知我琴晚礼拜三晚唔系争少少，今日又唔使翻嚟翻工， 起码我见到你街度， 系啊， 系啊， 我嗌到就嚟揸住玻璃只耳仔啊， 系噶啦， 跟住我最终我又唔想虐待我个女，我揸住咗自己啲头发，我哋觉得系咪有 冇嘢揸 咯？咁所以你咪錯曬咯。 咩冇嘢揸？ 你揸自己头发，冇嘢揸 点都有啲噶。 唔系即系我话最后个结果啊嘛。 唔足嗰个。 咁我咪最好嗰个咯，我都唔知道。原来琴日开六合彩。 唔系琴日，前日啊。 唔系咯，我都唔知道添。 即系由于前日咧， 自己穷，第一句就咁讲系嘛。 有个好大嘅好多期， 好大嘅彩池， 好大嘅彩池。 几多钱噶今次？ 六千几万。 系啊， 其实我有买，我都唔记得自己 买 咗。 系啊， 退到。 系啦，咁啊，即系唉行过啦，咁是但啦，都话个个好似好排队咁啊，走去参与。下啦咁，跟住去买啦，咁又喺度问下啲人，啊、哎、要咩号码咩号码，哦，即系买完之后，琴日就当天星期二冇对嘅，琴日系啊唔系，佢话有一注中，睇下系咪自己先，咁跟住咧就攞啲飞出嚟对啦。 你总共就有六条飞， 我中咗六个半字， 系啊，你应该调转噶嘛， 但系都要翻工， 但系喊咗， 因为你好中意翻工， 系啊，中咗六个半字都要翻工，系因为。我分别喺六条飞里面中晒， 好好啊！我觉得你真系， 唔系证明阿田个人公平咯， 系咯， 系啊，买嗰条六合彩都系公平，唔会多唔会少，就系每条一个字， 每条一个字其实都系代表咗一个成就嚟噶， 系啊， 系咯， 真系惨啊！啊，有一条系中两个字嘅，中埋嗰我中埋嗰个叫咩啊？特别号码噶六个半字， 咁你个心 受 系点 啦？系啊，认命啦，我哋呢啲， 佢琴日仲好有心机咁同我哋分享噶，佢就将嗰个。六彩嗰张飞咧，尝试 send 俾我哋嘅，但你有冇发觉个天都唔俾你 send 俾我哋？ 系啊，证明嗰样嘢唔见得光，系咪即系话嗰个意思？ 系啦，即系叫你唔好将佢流传去话俾人听 啊。琴日除咗你中唔到六合彩，可能你个心噏咗一下之外咧，唔知会唔会你有第二个连环击咧？即系六年咩六环彩咁样咧？第一关过唔到，点解第二关都过唔到？ 系啊 ，send 唔到张相俾人嘅， 冇错。 我想话俾人听，我争六个字就中晒六个 number 噶咯。 系啊， 咁你就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琴日一定唔单止系你啊，其实系啊，唔单止香港嘅朋友添啊，即系我见到外地嘅朋友咧，都遇到一样咁样嘅情况，就系 WhatsApp 啦、IG 啦，仲有 Facebook 都唔得， 都单单地啊，单到系咩地步咧？嗱，文字信息譬如 WhatsApp 咁样嘅话咧，系传送到嘅， 系 语音信息传送唔到，相片你 send 到过去，但系要捞捞捞捞捞，永世都见唔到嘅。 系因为咧，琴日我都唔为意噶啦，我喺 Facebook 度咧，我尝试 upload 几张相上去咧。佢最尾咧，淨係出現咗一個咧轉彎啊轉圈嗰個符喺度， 撈緊嗰陣時。 係啦，唔係佢就算 upload 咗，譬如我 send 咗張相，然後我打一句句子喺度啊嘛，個句子出現咗， 係 個圖淨係得一個咧一個迴旋嘅圖案，所以咧仲有好多網友咧即刻留言就話睇唔到呢張圖，睇唔到呢張圖，我話唔係咁斜啊嘛， 係， 跟住最後再望一望，係喎，琴日原來咧全球咧好多人咧呢三大通訊軟件咧，都係有唔同程度嘅問題嘅，上唔到相啦，有啲咧就話連線速度咧。无比咁慢，本来你 系 宝特咁样跑嘅，去到最后变咗宝宝，即系阿桂花甜嘅速度，跑到好慢嘅咁样，就怀疑系俾呢一个叫做咩 DDoS 啊攻击啊， 系啦。DDoS 嘅意思咧就系其实我讲咗，我译咗做中文，嗱我系唔明嘅， 唔系密集式咁样， 系分散式， 分散 式，分散式阻挡服务攻击。 我睇过一套韩片有介绍过， 系啊。 我睇呢个嗰阵时有套韩剧，冇记错个名叫《幽灵》， 韩文又系点讲？ 唔系佢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总之佢就话，佢、okay. 就话多方面咧，突然间咧不停咁样出现咧好多流量数据嘅攻击咁样咯。我就净系知道呢个咁样嘅情况。 即系总之嗰样嘢咧就会拖慢咗个运作嘅，咁啊令到咧即系呢几个平时大家都会成日用嘅应用程式啦，联络嘅方法啦吓，都出现咗问题。 系啊，我琴日仲影住咧，佢写住话冇翻下载图片，请从事，如果问题持续发生，请关闭 WiFi 或者 VPN 连线，或者尝试连线到其他 WiFi 网络。好唔好？咁我仲跟住问下咧，系咪咁啊？有咩画面啊？跟住 你系咪影低张相，然后 send 俾人嚟睇？喂，系咪收唔到相啊？ 佢系啊，佢咪 send 咗喺我哋个 group 度咯。你冇睇到咩？ 都开唔到。 今朝睇翻呢个系诚意嚟噶嘛？ 我冇啊。 跟住我仲想个图片，喂，系咪 OK？ 我话而家跟住 OK 啦，咁样。 系啦，你啲 sticker 都传送唔到啊嘛， 系 咪啊？ 系咪开到连 sticker 都唔得噶？ 我见到阿田有传送 sticker 咯，我哋睇唔到嘅。 嗱，10:30，我嗰时系夜晚10:30，咁跟住咧，未够11:00咧已经得啦。 系 系啊，因为我就收到其他人哋传送息。 诶，又唔系，我仲唔系，我仲系间歇性地有一啲位咧就去到，有一啲位到我临瞓之前想听翻，譬如之前人哋 send 咗俾我，真系复唔到，因为我听唔到人哋个 voice message 系乜嘢啊嘛。佢想听翻， 即系连 voice message 都 send 唔到啊？ 唔得嘅，我唔系，但系咧，因为我见到即系我另一个群组，佢10:58我收到佢嗰个信息， 哎、呀即系琴日冇中到六合彩啊嘛，咁咪俾你中翻呢一个咯，俾 你 睇下 啦。 我有中到，我冇中到大啫嘛，我中少啊。 所以咧又好得意噶，琴日呢个咁样嘅部分不能运作嘅网络工具咧，又有好多人话。啊，咁究竟咧，佢系咪又要逼我哋咧，又练翻以前嗰啲古老招数咧？ 打电话 唔系打电话，你文字用得噶嘛？ 系系系， 你只不过系冇得用最懒嗰两个方法， 系、啊、 就 系、 是、录音同埋 send 图。 啱数啊，啱，因为我妈咧就即系净系得讲对话啫嘛，即系揿嗰啲阿妈阿妈妈级净系揿。 即系佢可能唔识打字啊嘛。 系啦，咁跟住讲，跟住咧佢朋友用文字同佢复，佢话你讲乜嘢啊？我听唔到咁、啊、样。跟住我跟住就话俾阿妈听，传唔到信息啊，你写字啦咁样。 系 阿姐佢。话点解传唔到啊？我平时都传到啊，好挣扎，好烦稳阵。我平时都系咁传噶啦，咁唔得啊！ 死啦！我即刻谂起咧，因为其实有好多网民咧，即刻用咗一张相啊，形容琴晚嘅情况嘅，就系、是《家有喜事》里面李香琴啊，琴姐嗰个角色咧，当佢冇得睇电视嘅时候， 攞、 啊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啊！琴日就好多，好似已经系世界末日咁咯。 未末日噶，你可以用翻咧最原始嘅方法。我亦都见到一批网民话。好彩仲有文字， 系、哦、 啦，你咪回归， 系啊，文字真系话呢个世界上不能被消灭嘅就剩翻文字嘅啫。 咁于是乎，我妈就揾咗阿诺诺话：啊，帮我撒啲字俾啲 auntie 啦，咁样咁就用咗文字传信去咯。 系啊，咁啊嗱，唔知发生咩事啦，亦都无谓有咁多估计啦。不过如果你估计， 咁一开始嘅时候我睇到即系大家好多 好震撼噶。但 系 如果你估计系向嗰个方向嘅话咧，咁你唯有有更大嘅心理准备咧，可能陆续有嚟咯，可能你要小心咯，可能你真系要从今天起咧攞翻嗰本陈年嗰本书咧。啊！仓颉嗰个马点拆话？大口人心，哎呀！ 头先我都问豪仔嗰个字点样打啊？ 系啦，真系唔可以再寄望有图画同埋语音输送。最近好似有啲歌咧，有啲地方人都听唔到啦。咁我哋仲有得播嘅时候，就真系要快啲播啦，因为原来可以一晚之间咧，有啲嘢就消失咗噶啦，系啊。 唯独是有你的热情，把海水也灼得一清，浓情蜜意，星星之梦里感情，无言是雨自由，把歌声带到你身边。 拍档匿埋咧，讲啲俗语啦。 咩啊？ 系 啊，我需要嗰个支持个地方。 讲讲啲俗语，我唔明白，我就系知道一句就系冇咗咯。 系啊，我要捉住阿天只手，阿天你俾我讲。 我明嘅，我系做聆听者，等佢信，真系要信咗先。 呢个妈妈好啊，识得做聆听者，比佢叻。 我系如果隔篱嗰个，就会劝你啊，唔好再咁做啊，真系。系咯。 咩冇咁做啫？ 全家人都知几投入。 只不过系啊，即系你啫嘛。 好，撞衫。 是啊，你留我在此。 啊，先阿叶德娴 Dimi 姐，系啦，撞衫， 嗯， 女人大忌， 系， 系啦，其实男人都大忌，不过唔知点解男人就冇乜所谓嘅，因为撞硬嘅。 其实唔系嘅，都咁都忌噶。 唔系男人撞衫都系撞都系西装啦，咁上下。 唔系西装又唔同啊，即系你系有啲真系衫咧，即系真系衫喎，真系 T 恤 假嘅衫搞出 嚟咯。 你平时着嗰啲假嘅衫嚟嘅，你咁样。 即系好似阿上次阿祖祖撞我个环保袋一样啫嘛，撞到白板衫都觉得好尴尬。 撞色啫嗰啲， 嗰个系尴尬到令 生都变成件事几好笑啊，几好笑啊，咁我觉得 冇嘢嘅，真系。 我上次啊，我同啲同学咧，咪去咗台湾玩，有咩？其中一个同学咧，又着紧嗰条裙咧，咁啱我哋去另一间铺头买嘅时候，跟住佢话：喂，点解咁似我自己？跟住再望。喺外地啊，即系远远喺台湾啊，都撞到同一条群同一个人喺同一个地方出现啊，跟住我即刻话：喂，不如影相。但系嗰个女士即刻弹走啊！ 系啊，嗱，即系女士明显地就会罩忌啲嘅。 即刻弹走啊！ 你唔记得你嘅称号啦咩？ 咩啊？ 佢系撞衫之星。 唔系我撞我朋友啊！ 你本身都系撞衫之星，我又要再讲多次个历史。 佢求其似颜色就话撞衫。 唔系啊，佢有几次真系撞到板板。声噶，佢撞走咗几个主持啦，已经因为 皮 Kitty 咧都撞过啦，系咪撞咗通？ 其实真系大家都着灰色，你就话撞衫嘅话，我真系明咩叫撞衫。 咁呢批港姐候选佳丽算唔算系撞衫咧？ 咁撞色， 其实撞色同埋撞款啫，又未系完全一模一样嘅。 即系话同一个款又唔同颜色。 即系等于上次我话啊边个撞咗啊？ 我知你讲紧咩啦？ 唔系啊，上次咧美国总统佢个女啊定个老婆。婆咧，我咪话佢去英国探访，我咪话佢撞咗阿戴安娜件衫 啊 嘛， 根本都唔系嗰样嘢。 嗱，两个只不过系有戴帽，都系白色嘅裙，加啲蓝色嘅边，你就觉得系撞衫。 喂，呢条题你哋开噶，你哋自己话撞衫噶。而家我攞嚟讲又话呢啲唔叫撞衫。 我睇报道咁讲话啲港姐即系候选佳丽撞衫， 唔系不都几撞下 嘅？因为咧可能咧即系呢个潮流嘅关系啦，有几位咧都系着住咗呢个单边薄， 系 斜边嘅， 斜边嘅都系白色嘅，跟住咧喺嗰个领位嘅地方咧都有啲立体嘅剪裁嘅， 有荷叶喺度。 咁所以咧就话俾人哋撞衫，但我都撞唔撞唔紧要。今年就咁睇，哇入到裤即系嗰啲复选嗰啲咧， 入咗咩裤啊？ 仲复选入到裙多啲喎。 我想讲，喂，几靓 系啊，系 OK， 几靓噶。 即系其实过咗一个礼拜咧，经筛选之后咧，就边住变咗 阿典嗰啲就走咗， 一面清新， 次次都系咁啦。但如果你讲衫咧，原来佢仲有个上集噶。就是话咧，第一 round 咧就系啲记者咧好无聊地咧，全部都话，咦，淘宝款嚟噶， 因为佢哋起底起到系佢件衫喺边度买 啊，好阴功。跟住咧就话咧，今次就弃淘宝款，点知弃完之后咧都撞。 唔系啊，有个都仲系淘宝啊，啊呢个都系淘宝嚟 噶。 但其实你唔讲 七十几蚊， 你唔讲我睇唔出淘宝噶。 嗱，我觉得咧其实 系咪啊？ 你都唔系嗰啲时装达人，你真系 你问阿 左 啦， 睇到啫， 睇得出唔出啦？ 女装都要我睇到系唔系淘宝啊？我又冇去到咁时装达人， 唔系 问阿 B 就可能。知啦， 同埋我觉得咧，嗰啲佳丽真系唔好灰心。 咩咧？ 你应该调翻转谂，而家啲人话你系淘宝，因为你仲未俾人知道你系宝啫。如果你他日真系变成咗宝座 啊， 你试下嗱，举例啊，嗱，你试下而家着呢件衫个系 Sammy 啊啦。 啊！ 啲人就话 Sammy 咧好识 着 衫啊， 靓嘅你睇下，即系永远就变咗噶啦。 佢化淘佬为淘宝系咪？ 我真系都系咁嘅。 你自己拧住面谂清楚自己想讲咩先啦。 系啊，所以而家即系阴公啊，即系而家佢哋咧应该就要明白嗰个游戏规则点玩法。未叻仔嘅时候，未系宝嘅时候咧，着咩都俾人嚼嘅。 啊， 系啦， 都会系啊。但系咧，即系起码咧，可能就系话选香港小姐啊嘛，美貌与智慧并重嘅。咁佢哋点样去解围啊？点样答翻咧？即系啲记者嘅问题就话：喂，你系咪喺淘宝度买噶？ 系啊。 喂，系咪冒牌噶？各样嘢，即系其实已经系问佢哋好尖锐嘅问题。有一位咧，即系。答得只系不过，其实我都觉得一啲都唔串嘴，但系佢已经俾记者改咗个花名，做串嘴，跟住佢个名即系串嘴阿豪， 串嘴 Mandy， 串嘴 Suki 咁样啦。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因为个记者问个问题问佢嘅就系话咧，诶，点解好似上一个礼拜咧初选嗰阵时唔见你嘅咁样？咁跟住佢就只不过答咗，如果我上次初选冇嚟嘅话咧，咁我点会入到复选？ 佢答得好有智慧， 但系就俾人哋叫咗做串嘴 嘟嘟啦 咁样，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啦咁样。 呢啲唔惊噶，例如你红咗咧，你就会马上由串嘴变成佢人好直噶，佢好真汉子噶。 跟住仲会讲到咧，由佢出道嗰阵时 有嗰句讲嗰句啊， 呢个咪佢形象咯。 系啊，所以 佢而家未红。可能咧 就未紅先嬌啦，呢啲叫做 寫到咧，跟住佢就變咗一世都成為咗串嘴乜乜。 啊，係啊，佢叫 Emma 啊。 你仲要講埋人哋個名啊？ 都唔緊要啦，要記得嘅記得，唔記得就唔記得噶啦。 唔係，因為冇。 如果我係淘佬咧，我就反而會調翻轉咧，我就會全力贊助，我會打埋個招牌出嚟。2019年度香港小姐佳麗戰衣，淘佬全力支持，有我們喺後盾助你繼續發你嘅明星夢，加油啊！唔好咁容易俾佢哋激到你。 加油加油！ 哎呀，唔好意思，我撞歌添。 又系 Danny 姐， 哦，听得似 咁啱得咁巧啫。 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表示，六月九日至到寻日期间，接获42宗因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事件的求助个案，较以往每月有关社会事件的求助多30多宗。曾展国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话，防止自殺會曾經到立法會大樓做外展服務，接觸到20多有情緒需要的個案，大部分個案對社會運動帶來的撕裂感到不開心，尤其是與家人或者朋友持不同睇法，亦有個案對社會現況感到失望、無助和看不到出路。出席同一節目的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表示，社工支援的困難在於受到困擾的人不會直接尋求協助，又期望社署解釋清楚24小時求助熱線的運作，給予市民求助的信心。意大利特隆伯利島一座火山噴發，造成一名男子死亡，部分遊客受傷，當局疏散大約70名遊客。死者是一名來自西西里島的35歲男子，他在行山期間火山兩度噴發，被落石擊中死亡。他同行的一名巴西朋友被發現時處於脫水和受驚的狀況。有在島上工作的酒店員工說，火山噴發時聽到巨響，四周隨即滿布灰燼，當地消防員在島上救援，海軍亦出動為可能需要的大規模撤離做準備。特隆伯利島是意大利度假勝地之一，當地的火山是全球其中一座最活躍火山，自1932年以來經常噴發，對上一次噴發在2002年摧毀建築物和碼頭，造成6人受傷。新一屆歐洲議會舉行全體會議，意大利議員薩索利獲選為新一任議長。總部設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當地星期三經過兩輪投票後，選出薩索利為議長，任期兩年半。薩索利當選之後發表簡短演說，表示歐洲議會必須強大起來，重新啟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並為滿足歐洲民眾的需要作出改變。他又列出歐洲議會未來幾年必須優先處理的議題，包括青年失業、移民、氣候變化、重新平衡世界格局等等。 现年63岁的萨索利生于佛罗伦斯，做过记者，09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2014年当选议会副议长。巴基斯坦欢迎美国决定将已被取缔的俾鲁兹解放军列入特定全球恐怖组织名单，形容是重要胜利，有助巴基斯坦在俾鲁兹省重建和平。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希望美国今次决定有助压制俾鲁兹省俾鲁兹解放军的活动空间，又呼吁外界继续打击这个组织的支持者和金主。俾鲁兹解放军是俾鲁兹省的分离武装组织，不时在境内针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政府在2006年宣布取缔这个组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2点，升87点，成交金额2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8点，升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深成发展控股7.18跌8.6，盈富基金29.6升5仙，腾讯控股362元升0.6，中国平安96.65升0.5，美团点评69.9升1.15，友邦保险86.7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7，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86，澳元0.704，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9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9.26美元，卖出1,4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咁荃湾嘅码头坝道由于有路陷啦，码头坝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中慢线仍然封闭噶，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不要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和肉眼看到的范围只好飞，高过300尺都不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的地方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的。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的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我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总是格格不入，就算在 party 入面，我依然会觉得好孤单。 孤独感可以致命，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心血管疾病，甚至抑郁症。电视节目《一于文医生》今集睇下临床心理学家点样协助年轻人走出孤独。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头火势，我呢个拍档最好嘅，佢绝对唔会同人撞衫嘅。点解啊？因为佢来来去去都系嗰件衫，系啊，着来着去都系嗰几件褛，所以机会就比较撞得少嘅，同埋。唉，佢个袋经常都系嗰件咸咸霉霉嘅褛仔，唔知佢啊屋企个柜桶里面嗰有几多格衫系你嘅呢？你同人撞衫机会系咪真系去到零咁少嘅呢？我哋有请我嘅拍档，好需要外套嘅曾志豪。 唔系噶。都有機會撞衫嘅，特別係有時你去嗰啲咧連鎖快速平價嗰啲鋪頭度買衫，你就會發現點解佢個圖案會同我一模一樣嘅，咁梗係啦，100蚊有兩件，你都撞啦。有啲嘢咧，真系要讲得好清楚先得噶。即系譬如咧，如果你说话唔清晰咧，引人误会嘅话咧，可能会好大件事嘅。譬如可能你话唔好摸我，唔好摸我，哇！你咁样讲唔好摸嘅时候咧，啲人可能真系以为你即系做咩？系咪有人非礼你啊？咸猪手咁样？哦，点知原来讲紧咧打牌嘅时候，你唔好摸咗我只牌啊！咁样，哇！你系咪嬲猪啊？如果你不知就里嘅，你听到隔篱有人喺，但系唔好摸啊，唔好摸啊，摸！哇！你即刻可能破门而入咧，谂住救翻你老婆啊嘛？点知就发现原来开台系咪？咁就真系呢个误会咧太大啦，亦都对于咧即系成件事咧冇得帮助，反而咧又引起好多嘅猜测。咁啊呢几日。警方咧就有好多手部行动，咁其中咧有一个即系手部行动，唔系只手喺度喐紧啊！我头先即刻 feel 到有啲人话，只脚步咧，只脚步冇行动，唔系手部行动，即系搜查拘捕 ，OK， 唔系只手喺度喐紧啊！咁佢就啲手部行动咧，就有个司机就俾人哋扣查咗，咁啊甚至乎咧扰攘好耐咧，又要翻屋企度搜查啊诸如此类，咁搞咩咧？原来就话咧，佢就管有咧第一部嘅即系毒药咁样。哇，第一部毒药，你听到真系第一时间惊咗啦。呢、这个仲唔系嗰啲毒战啊？好似而家上紧第二集定第三集噶嘛？系咪刘德华、古天乐嗰啲 friend 啊？系咪有大毒枭啊？哇，呢次真系大件事啦，系咪追龙嗰啲啊？要捉佢咁样。咁但系睇真啲，原来第一部毒药系咩嚟嘅咧？原来系哮喘药，嗰、那个哮喘嘅喷剂。哇，我睇到吓一跳，然后得啖笑。真系知就笑死，唔知就吓死。喂，哮喘药喎，系即系你所有咧嗰啲药物咧，佢全部都会写住即系毒药嗰个字眼噶啦嘛。因为嗰啲系 drugs 嚟噶嘛，即系如果你话俾人听，喂，佢收埋好多 drugs 啊，你听到 drugs 咧，你即系觉得毒药咧，但系其实嗰啲只系药物咁解嘅啫。咁究竟你话呢啲哮喘喷剂有几咁危险咧？实不相瞒啦，小弟喺背囊里边都有一支嘅蓝色樽盖。真系要等大家好好正确认识一下咧，呢啲哮喘喷剂咧，其实系真系有分好多种类嘅。蓝色樽盖嗰只咧，属于短效力嘅喷射剂，系啊，佢系喷落去短期之内咧有效，但系佢唔系俾你咧长期嘅。长期嗰啲咧，可能系你就算冇事冇干冇发作咧，你都会得闲无事就喷几下咁样。咁但系短效嗰啲咧，通常就系你一有事嘅时候咧，就喷两下，哇，即刻咧吸一吸就舒筋活络嘅。但又唔可以噴太多嘅，又唔可以當殺蟲水系咁噴咧，你都受唔住嘅。大概都係每次咧噴一至兩次嘅啫。咁啊呢一種嘅藥物咧，我真係由細就接觸到大嘅啦。以前係喺診所度睇嘅時候咧，就醫生開俾我。後來大個咗咧，我記得我喺藥房咧，你去 R 字頭嗰啲地方度咧，你同佢講話咧，你想買呢一種嘅噴霧劑咧，係可以買到嘅。咁就唔使真係话呢攞张医生纸寫埋个名俾你呢先可以即係买到呢一种嘅药剂咁样。咁所以你话佢系咪一种好危险需要管制嘅药物呢，我真係举手投降。因为如果有呢即係如果我喺街度俾阿 Sir 查身份证搜埋个袋嘅话呢，佢咪都会控告我藏有第一类管制药品呢，因为老老实实呢佢可能有其他呢佢有啲长效嘅，有一啲呢又话里面有啲类固醇嘅，因为佢都有分㗎喎。咁可能有一啲咧，佢真系要用医生纸咧，先可能俾你买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管有嗰啲嘅药剂，你系长期病患，你用噶嘛，你唔会随身带住张医生纸架。咁如果咁样都中伏嘅话，咁好危险咯。同埋你又谂下，当公布出嚟咧，话俾你听咧，你有第一类嘅危险，即系呢毒第一步嘅毒物嘅时候咧，咁其实真系会惊嘅。即系等于我同你讲话，喂， 你做咩食咁多致癌物喺度啊？哇！你又惊一惊，我食咩致癌物啊？哦，你食紧嗰啲啊，烧腊啊，烧腊嗰啲世卫都话长期食用咧有致癌风险噶嘛。跟住隔篱嗰个又话，喂，你做咩食嗰啲咧会心脏病、爆血管嗰啲食物啊？咩嚟噶？哦，冇，你又系成日饮嗰啲汽水啫嘛，饮得多啊，三高噶。喂，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去形容嘅话，咁我谂呢个世界充满咗呢个危险同埋不可预知嘅风险喺度。好危险噶，何苦呢？即系不如正正经经啊，衰咩嘅就讲出嚟，系咪？佢究竟系衰哮喘啊，衰管有唔使攞医生纸，但系又攞咗出嚟嘅哮喘药啊？定系究竟系衰运输呢？唔紧要噶，讲出嚟，等大家明白，唔好吓人啊嘛。 风头火势，佢都衰噶，佢衰好多，令人哋破产啦，做一啲令人倾家荡产嘅行为。咩事啊？佢做咩衰人啊？冇，佢成日网购买衫啫嘛。呢啲重则真系倾家荡产嘅。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好有节制噶，我买我需要嘅嘢嘅，不如你自己担心下你自己把声好过啦，曾志豪。 我把声都系衰嘅， 佢做咩啫？你无端端 突然间好钳嘅真系。 系啊，同个人一样。阿豪仔把声就突然之间好钳啦，但我哋成日都会话躺着也中枪噶嘛，有啲嘅情况咧真系唔知点解，但系你真系会瞓喺度都好似中咗枪咁样，冇血淋淋嘅。但希望咧呢件事最终可以圆满解决啦。讲紧嘅咧系阿周柏豪啊，呢一阵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演艺界嘅朋友，其实都会就住一啲政治嘅事件发声嘅，但系。可能就是这样触动到某一些网民的神经，只要你讲到任何愣到少少的，他们就会将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怎样，你不是怎样的话。其实很简单讲一句，周柏豪去做了什么呢？他只不过在他 IG 那里就跟大家讲，就是说记得登记做选民，最后今日，因为大家都会知道7月2号就是登记做选民截止那个日子的，即如果你想来紧即区议会各样东西可以投到票的话，就提提你要去这样做了。记得登记做选民，最后今天，不好意思，很正常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我们香港政府日日都叫人家登记做选民，我们香港电台其实不同的台我看到都搞了很多活动，就是提醒我们香港的市民要做一个公民的责任，如果你是年满18岁的话，应该是要登记做选民的，即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台都有做的。不过当柏豪去讲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他身份是一个 artist，有好多内地嘅网民咧，就大大力去围攻佢，话佢咩咧？话佢搞港独。其实呢件事我睇到呢度咧，我都已经拗头噶啦吓。做选民同埋港独真心系两件事嚟噶。嗱，我自己系一个选民嚟嘅，但我冇咁样嘅谂法啦，系咪？我谂下香港，我哋每一次投票嘅人啊，有几多？系咪每一次即系区议会又好啊，立法会又好啊，系特首我哋冇得选嘅啫，系咪？但我哋有得选嗰啲，呢几年嘅投票率真系几高噶。跟住我就谂起一个样嘢啦，系咪我唔应该怪大陆嘅网民呢？因为其实佢哋真系冇得投票噶。对于佢哋嚟讲，投票呢一个 system 对佢哋嚟讲系啲乜嘢呢？可能佢哋唔了解、唔认识，所以佢就可能会联想咗，你叫人哋登记做选民，系咪你哋就系搞港独啊？点解阿祖会？好似帮佢哋咁讲嘢呢，因为我真係有一位喺内地出世嘅朋友，佢已经搬咗嚟香港嗰度住㗎啦。但当佢开始嚟到香港嘅时候呢，佢真係觉得点解会有选举㗎？係咪就代表住港独啊？佢真係会咁諗，亦都会觉得民主党就代表住港独。但呢啲唔紧要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唔认识一样嘢，你唔知一样嘢呢，我唔可以话你係错嘅，因为你唔知㗎嘛。但如果你只不过是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你就话人错，好像今次呢网民这样话柏豪的话呢，我觉得这些不是叫不知，这些叫做无知。如果无知的话呢，你还要还错的话呢，那就真的很错了。但大家都知道啦，网络上面的力量呢可以很大的，而且也很难说服到内地的网民，其实柏豪叫人家登记做选民是一件在政治上面很正确的事，因为我们香港政府都在做着，大家都应该要去做一个选民的。怎样讲都好，希望柏豪可以不要不小心又中了枪，流血流到爸爸声就好了。 我忍唔住好想补充啊， 好啊。 其实好容易就见到咧，嗰啲外国政党嗰啲人咧，佢都有摆街站呼吁大家登记做选民。 系啊， 咁嗰啲唔通都呼吁大家搞港独？ 咁如果系嘅话， 香港就应该 咁样讲，好团结啊！我哋香港就真系。风头火势啊吓！要介绍我呢位拍档出嚟，我要真心喺个麦嗰度感激佢。佢琴日咧帮我做妹仔啊，帮我做妹仔咧，因为我礼拜六咧想约一个饭局，同我自己嘅朋友冇佢份噶吓。佢咧就帮我打点晒咧，有 book 房啦，留埋食咩菜啦，各样嘢。我谂搞咗佢一排嘅，所以我真系要多谢佢。不过今日佢就问我啦，佢话：咦，你哋食饭会打牌嘅嗬？唔够嘅，你叫埋我啊！可能你就见到啦，成件事系有铺排噶。佢就系桂花田。 头先嗰句咧，尾尾最尾嗰句咧，我系突然间谂到嘅啫，因为咧争只脚开唔到，开唔成牌嗰个苦，大家都明白噶嘛，系咪先？ 佢为你好啊， 所以我都系谂住圆满地可以招呼到你的朋友咋。 嗰个系笑话嚟嘅，我系真心 thank you 佢嘅，搞咗好耐啊，咁咪扮咗帮我。thank you thank you， 搞得耐咪办事不力咯。 边个办事不力？ 打佢啊！打佢啊！ 系啦，平时咧喺外出用餐嘅时候咧，大家唔知道有冇一个用热水先洗洗一下个餐具嗰啲习惯咧？嗱，有电视节目咧就做过咧个实验，就话啦，用热水用热水攞落嗰啲餐具咧，就系好过你一啲都唔用嘅。系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喂，嗰啲餐具其实放喺台面都一段时间啦，唔污糟都有啲尘噶嘛。咁除咗尘之外，侍应朋友啊，佢啊执台、抹台同放餐具，都系用佢嗰对辛苦嘅手。咁你谂到吗？啊，系啊，间接咧，你用你爱嚟食用嘅餐具咧，就会同嗰啲抹台布嘅污糟嘢扯上关系啦。咁啊，其实嗰支咧冇包装嘅散装饮管，其实都系一样嘅。即系佢用嚟做咩咧？即系你谂下嗰啲做嘢嘅姐姐啊或者哥哥，咁佢哋好忙噶嘛，一脚踢落单系佢，执碗筷抹台系佢，咁有啲唔够人手嘅，连收钱嗰个都系佢噶嘛。哎呀，香港嘅做嘢系咁噶啦，边个得闲噶？系就系、是、正正因为咁。咁你仲叫冻饮，仲要埋支饮管，咁你个口咪直接接触到嗰支饮管噶嘛？咁嗰啲同事好忙，唔得闲为你洗手噶嘛？啊，所以而家走饮管系好时机，一来可以环保，二来可以保障你嘅健康啊！嗱，以前咧啲人成日都话咧，饮完冻嘢个肚会痛啊，因为啲冰污糟啊。其实再加埋系嗰支饮管双重细菌，仲唔吓屙到你即系？仲屙到你肚子痛咩？系咪先？嗱，头先咧咪讲话咧，出街会唔会用热水攞一攞嗰啲碗筷餐具嘅？喺大陆，由于咧成本上涨啊，好多食肆咧，大多数咧都会叫清洁公司咧就清洁佢啲餐具，一来唔使请咁多清洁洗碗工，悭翻水费、电费、人工费；二来又可以赚客人嘅服务费，因为佢话去即系请嗰啲洗清洁工啫，但系佢收翻你服务费，咁即系变相其实佢根本唔使负责任啊嘛，系咪？其实佢话呢条数啊，好好赚，仲有钱赚添噶。但系有冇谂过嗰套预先真空包好嘅套装餐具系咪真系清洗得消毒得好呢？啊，其实咧有一间咧有个大陆网咧，佢话咧有记者访问咗嗰啲洗碗嘅员工啊，佢就话啦。公司每日要消毒20,000份餐具，是20,000份餐具，所以那些洗碗水半日才换一次，是半日才换一次，那些水是变成黄泥黄色的，还有一些油在面的。他说同事会用手套用手套洗碗，用手抹了它就算，之后拿来消毒，跟着就放在输送带上准备包装，包实之后就会求其掉落去嗰啲地，即系佢话冇一个盛载个盘嚟兜住嗰啲嘢，咁啊摆咗喺地下，所以嗰啲所谓已经消毒嘅餐具，由外到内都系表里如一，都系一样咁污糟，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人离开主流，挨死孤单为了自由，擦过闹市告别银色高楼，寻找空隙让你遨游，但世界有没有逼你回头，活着时是你多么的稀有，世上有足够人求，你要作你的领袖，谁人能松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是来吧，地方天缘你找到了吗、哦散步样的草原，又冲不即伴你睡眠，加上墨镜化无名的天团，迟早掌声在你面前，世界有没有逼你茫然，买着布独创出花色从前，世上有足够铜钱，你要有你的发现，谁人能送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你找到了吗，人生的改变来吧，让存在升华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童话，离群吧抬头吧，千红你挑选了吗，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叉，人生的改变来吧，独一光环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呢排啲老师咧，听讲咧。即系琴日开始咧，唔系即系放暑假还放暑假咧。琴日开始咧，可能有啲人咧心都震埋，手都惊晒，唔系心都惊晒，手都震埋。而系点解咧？因为啲老师其实最惊系啲咩咧？最惊咧就系 最惊冇人出， 唔系最惊就系 冇可能啊！ 本来 政府出 粮 噶 嘛，系啊，即系本来教教下一样嘢，教得好地地嘅， 系。 突然间又冇咗，唔使教喎。 系咪因为有啲咧前特首出嚟讲咗一啲嘅说话，唔知嗰个课程系咪又要啲改动咧？系咪？ 系啦，嗱，真系我哋又用翻近日流行嘅说话啦。我哋唔讲政治， 系 我哋讲紧即系讲功课，我哋讲教育嘅话咧， 系啦。 嗰啲老师就惊喎，因为咧当阿董伯伯出嚟同你讲咧，佢话对唔住， 通识课啊， 做错咗， 嗯， 睇漏咗啊，漏咗招。不过其实佢个年代同我哋真系争咗好耐噶啦，佢留咗招都好正常嘅，系咪？冇理由我而家话，哎呀，我条六合彩买唔中啦，因为我戒咗十几日啦咁样。佢话佢留咗招系咩咧？佢话个通识咧，觉得嗰阵时推行得唔好， 系， 所以搞到而家僆仔咁样。 哦， 咁我哋先唔好谂佢个通识系咪会搞乱啲僆仔个脑先啦。我哋净系谂啲老师话， 你咪谂住唔再做啊？如果唔做嘅话，大件事喎、啊！即系搞咗咁多年，几多老师已经 咧？我想话真系啊！佢嗰时当时推行呢个通识教学咧，啲老师系特登走去上一个课程， 嗯、 读咗好多年，有啲读埋 master 咁样，特登去即系读一两年嘅课程，走去教学噶。 你突然间一个唔该， 认真喎、 啊，佢就同你讲，你知佢有嗰啲咧唔讲等于唔存在嘅前科咧。 系啊，百万冇咗啦嘛。 点解佢搞搞话其实通识科已经存在啦？哇！跟住你嗰啲通识科老师啊，或者即系大家谂住用呢个嚟即系令。令到啲小朋友唔好高分低能噶嘛，嗰阵时即系推广其中一个原意， 系啊，认识社会多啲啊嘛， 通才唔好读死书，咁咪冇晒咯，真系好惊。 如我嗱，我同时间我又作为嗱，我冇接受过通识科嘅洗礼啦，即系唔使读噶啦嘛，我嗰阵时已经唔使读啦， 都唔系洗礼。其实通识科真系俾啲小朋友，即系俾啲同学啊，讲紧吓，系一个另外嘅思考嚟噶。 但其实呢个好紧要嘅，我就想话我嗰阵时冇，到我而家出咗嚟做嘢啦、工作啦，就更加会知道，其实所有嘢都睇你点样去表。你的反应是怎样、你的想象力是怎样，其实任何的行业都需要这样东西的。如果不是呢，你简单来讲，你怎样去通过个面试 啊？ 你上堂，你现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没有教人怎样去 interview 的嘛。但是通识科这些、怎样去表达自己 啊？ 想象力 是 啦，你的将来想是怎样啊？各样东西。其实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 同埋认真啦，老师的教导呢不一定要真的不是一定令到所有同学一致全部都是跟老师想法一样的。 啊 是 啊，他就是想话俾你知你有想 可以諗分析的空间。 好啦，你哋諗太多啦。 咩啊， 我都是希望你哋耷低头攞返部电话出來。 你就要耷低头啫，你只脚痛嘛，是不是脚痛去睇病啊。 我都是建议你哋唔好諗咁多嘢。 唔得啊，你即系呢个就是我觉得呢个几好噶，可以俾大家有。 都系继续耷低头上网打机。 不过真嘅，嗰、那个课程永远可以调节得更加。 上昼十点，热带低气压穆恩集结喺河内嘅东南偏南，大约系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9点，升14点，成交金额358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6点，跌2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新城发展控股6.97跌1.07，盈富基金29.55，冇起跌。腾讯控股360.2跌2毫，中国平安96.25跌2.5，美团点评70.2升4，友邦保险86.6跌1毫，中烟香港16.3跌2.8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4，英镑9.975，瑞士法郎7.893，澳元5.478，加元5.957，新西兰元5.222，欧元8.785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9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41美元，卖出1,42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而家市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啦，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长沙环广场对开一段咧，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 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微波炉的安全守则有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的微波炉只是开门、闩门和滴一声， 不止的，还要定期清洁和留意到门有没有失灵，这样才 OK 的。 运送滚油的安全守则有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运送滚油当然是吴哥师傅啦。 当然不是啦，运送滚油的时候要盖好盖和摊动了才好运送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我是 Suki 钟舒淇。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嗱，董伯师傅教下你做人嘅道理， 系 要有防盗嘅装备啊，即系要扣安全带啦。 但系白师傅，我而家揸紧车， 你估净系高空工作先至扣安全带啊？揸车都要扣安全带噶嘛？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啊，好似未讲天气喎，真系 好啊！嗱，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4%嘅，今日都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而初时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添， 系冇错， 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 诶，问下两位拍档先，诶会唔会 预告咩？ 预告啊，要预告 嘅，系啊， 预告电话号码，恋 爱预告， 嚟嚟嚟，72388，我哋今日咧星期四嘅环节啊，这么近， 那 么 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今次我哋去嘅地方有少少唔同嘅，但我会话，如果你曾经俾人呃过，即系好似我咁 受过伤， 受过伤 系 更加需要坚强，更加需要大家。如果有个好嘅介绍嘅话咧，可以介绍俾所有嘅听众同埋你哋自己个区嘅街坊认知啊。 冇错冇错，就系咩咧？就系整电话嘅地方。 系啊，我哋嘅范围咧可以即系集中喺整电话啦。整电脑啦，即系想当年都整电脑咁啊， 仲系三电一脑咁样， 系啊系啦，跟住再整埋个电器，系啦，个范围可以阔少少嘅， 系 哦， 跟住咧就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哎系，即系睇下嗰间嘢诶，咁铺头啦。 通常呢几间嘢唔会喺同一个店铺出现噶。 唔係啊，咁你求其你攞攞做一飯都可以， 做一飯都可以嘅。 講真啦，整家電嗰啲咧，我諗而家好少噶啦。 好少啊！ 但如果 保養啊，或者 佢仲做到嘅話咧，咁啊代表佢度真係做緊嗰啲街坊生意，因為好多你有壞嘅話，你攞翻去代理商啊、總鋪啊嗰度去整。但如果有啲咁嘅小店咧，依然係做緊呢啲嘅電器啊，係咪 家 電嘅話咧，一定係值得推介啦。 係啊，嗱，即係譬如我哋知道咧，香港有邦華街啊，有女人街，其實有冇一啲類似，譬如話整电话街啊， 电器街、啊， 即系维修街、啊、 最多嘅， 即系最大商场就有一两个集中啦。但系如果你撇除嗰两个之外咧，会唔会喺你自己屋企楼下附近啊？边一区咧？可能话都好多整电话嘅即系我当以整电话为例先啦。仲要系特别好推介嘅， 系 即系因为你知道其实咧就一店难求啊， 信得过，服务好，价钱合理，令到你安心又放心嘅。 我最记得当年就系嗰份报纸介绍咗其中有一间咧，就话以一啲大学生做主打嘅维修店之后咧。不知几多人系咁问我啊，因为 你都介绍咗俾我，我试过我都觉得佢哋啊，呢啲年轻人啊好有为啊，好信你哋。 即系证明咧，其实大家好有需求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 信心保证好紧要，因为一直有啲真系咧黑店啊，真系俾人呃。 你就惊噶啦嘛， 我未跌过落去咯，我节目度都讲过啦， 系啊，唔紧要嗱，所以大家可以集腋成裘啊，18723188，手提电话维修嘅地方，如果你有推介嘅，可以话俾我哋听啦。阿田讲嗰啲电器啊、电脑 啊， 如果你仲有发觉，喂，都系好嘢嚟噶，你都可以即系同我哋讲下边区最多呢铺头啦， 啱啊啱啊！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吓， 电话号码18723188，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下。 好嗱，两位我终于可以开翻个题啦吓，你哋点样都有试过唔见嘢噶系咪？ 有 唔见嘢，有冇试过去到我而家大家都会话咁啊，即系 Facebook 神啊，你上面书可能摆喺唔同嘅网络上面度。 有冇见到呢一样嘢咧？我唔见咗，可能呢样嘢对我嚟讲好紧要噶。 我有 见唔少，你有试过？ 但系搵唔翻 咩啊？初恋啊 ？Facebook 神，我唔见咗个香港。 哦 咁就冇咗啦。 Facebook 神都只可以同女性讲声 Hallelujah。 又或者我同 Facebook 讲Facebook 神啊，我唔见咗个 upload 相个功能。 啊、 哎呀，佢都帮唔到我，因为 Facebook 神自己都唔见咗。哎呀，点算咧？ 都拗紧头咁样。 系啊， 阿田有冇试过啊？ 嗯，我咧就真系比较稳阵啲嘅， 即系唔见嘢嘅机会比较少。 唔系，佢唔见嘢唔会去 Facebook 度问啊，佢比较稳阵啲。 咁 有啲嘢唔見咗，唔見咗好耐，但係都 OK 嘅，接受嘅。 條腰咯，條腰唔見咗， 同條頸咯， 係啦，唔該啊，你翻條腰啊。 因為你都要接受現實嘅，不過即係試過咧，唔係唔見嘅，係俾阿樂樂好細個咧，喺度研究嗰啲咁嘅，即係嗰個相機嘅時候咧，嗰陣仲係數碼相機嘅時候，係啦，佢 delete 曬，佢淨咁樣咧， 一張不留， 一張不留。嗰時即係冇話諗住去做咩 backup 噶嘛，因為嗰張SD 卡已經可以做一個儲存噶啦嘛。 係係 係，唔知要咩啊！我玩下 delete 曬，咁我就唔見咗曬啲相啦。 嗱，今次 啲相其實我覺得係緊要嘅， 緊要， 因為咧即係你， 但你呢個你冇得上網同人哋講我唔見咗啲相，你可唔可以幫我揾？但都會有人可能會問 我， 你可能係。咩的士唔见咗啊？嗰啲咧，你咪可能会上网揾咯， 系啊， 或者寻人都最多噶啦， 系啦， 系啊，我要寻找中国籍女子，系啦，曾经拥有32寸腰嘅 狗咯，系咪？系 啦， 嗰 啲 都 有 啦， 系咪？揾宠物啊最多啊，啲主人有时嗰啲 你隻手咁样斩下斩下，我哋睇唔到咩嚟 嘅， 日闪一闪小星星嗰啲咁 样，系咯，日闪小星星 啊嘛，你 唔系我试过揾一样嘢，但其实唔见嘅，我只系好想买啫，我就话喂，我想买嗰对限量版波鞋，我唔知边度有得卖，咁我就上网问啦，咁即系会有人PM 你咧，话傻仔嗰对要炒嘅，冇得去街买嘅咁样 咯， 有人会咁样同我讲嘅。 今次 好啦， 喺屯门区被称为笑死街坊系列， 寻找大妈。 咩叫之大妈？ 即系 见咗个大妈。 点解我下楼下今日冇大妈嚟跳舞嘅？ 我而家听唔舒服啊，真系。 系啦，但系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但系今次咧，即系睇网上面佢哋自己屯门区嗰啲度，喺屯门区嘅一啲即系专业度啦，就讲咗有位嘅女士，佢唔见咗一啲嘢， 见咗。 佢好想问街坊，你哋有冇见到？ 系 可唔可以帮我执翻？因为对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系好宝贵嘅。我仲系呢样嘢佢买翻嚟嘅，在欧洲旅行嗰阵时买翻嚟， 欧洲旅行 而家唔见咗嘅话咧，佢觉得好心痛， 好心痛。 街坊们，你哋有冇见到啊？可唔可以帮我揾下咁样？ 旅行箧， 唔系， 嗯， 应该系啲好无聊。 记住，笑死街坊系列， 我觉得系好无聊嘅。 锁匙扣， 我都啱啱想讲话锁匙扣， 锁匙扣唔系， 一盒手信点心， 唔系， 哦 ，OK， 嗰条带。即可能咧寫住 bra 帶， 唔係啊，唔係啊，即可能行李帶啊， 寫住 Paris 咁樣嘅。 即我曾經 好，我俾多個貼士你哋，呢一樣嘢咧係佢擺喺個露台屋企嘅露台嗰度，吹走咗嘅。 就讓這一切隨風。 你仲唱呢首？ 冇問題㗎。 嗰條絲巾， 飛 bra 走奶，成個 bra 飛走咗。 你諗中 一半。谂中一半， 底底 即系左边嗰个飞走咗。 底底啊，有上橛下橛噶嘛？ 冇错，系个下半截被吹走咗， 吹走条底裤， 两条啊，对佢嚟讲好紧要啦。 佢肯定系吹走，俾人偷噶嘛？ 唔系，佢话系吹走 嗰啲垃圾佬噶。 除非佢就咁搭喺嗰条栏杆度啫，如果唔系，其实好难吹走噶。 可能咁样，佢买嗰啲系嗰啲丝质好薄嘅。咁如果你攞夾夾咧，有機會夾爛，所以咧佢就用咗啲好愛護嘅方法咧，掛喺條柱度啊嗰啲咁樣。 就揾搭喺度咯，一係就 搭上去。 由於就太乾咗之後太輕啦， 係啦， 大風一吹，哇！你今日琴日幾咁大風咧， 係啊， 就飛落街啦。 咁就變咗百慕達神秘三角洲喺個上空度飛。係 啦，啊，究竟呢度係屬於歐洲嘅邊度咧嚇？ 係啦， 你睇下你哋兩位冇讀過通識科嘅想像力都幾咁豐富，知 我哋咩都知道㗎。係 啦， 百慕達三角洲都識。 我想話你哋諗得係幾近嘅， 係咪 先？咁呢位嘅女士，因為有阵时你唔见嘢，仲要你系真系唔见咗两条嘅底底嘅话咧，你都未必够胆啊，摆上网去话俾人哋知你执唔执到啊？ 明明可能好有纪念价值， 就系啦，佢就有解说到 个纪念价值，佢就系 咩啊？你睇你几好想就你 就系嗰个 佢嘅第一次海外簽單， 就 係喺嗰度買嘢嘅， 始終都會第一次咁。 簡單啲，諗得太遠啦，你嗰個 有幾遠啊？歐洲仲唔遠啊？ 有几咁得远啫？ 嗱，佢系咁讲嘅，佢就话咧喺较早嘅时候都费事理你哋啊。去欧洲旅行嗰阵时咧，就买咗一整套嘅绝版内衣裤、 哦， 本来咧就摆喺屋企嗰度啦。 绝版内衣裤系咩意思啊？ 唔知嗱，佢有个品牌喺度嘅，但我真系唔认识个品牌。 即系得佢一个码系嘛？断码内衣系嘛？ 咁又唔会得一个码嘅，唔系啊？佢总之就话绝版内衣裤啦咁样。佢就话咧，本来屋企咧就洗好咗，谂住可以着噶啦，但系其中一条粉红色同埋一条黑色嘅 T bag。竟然被風吹走咗，跟住佢就講啦，佢就話啦，唉，著都未著過嗱，佢係擺上網同人哋咁樣講啊，我著都未著過㗎，洗完咧就被風吹走咗啦，我已經趕翻嚟㗎啦，但我點都唔夠啲風快啊！即係佢 趕翻嚟， 即係佢趕翻屋企，見到好大風，可能咧就驚被吹走啦，跟住佢已經落翻屋企。都追唔到，跟住咧佢就话：如果执唔翻咧，冇成套着噶嘛。佢话我真系好中意，我先至买翻嚟噶。而家洗完唔见咗，我真系觉得好伤心。同埋嗱，可能嗱，你会唔会觉得系假？嗱，反而觉得呢一单唔系好假，因为佢继续有讲嘅，佢就话啦：如果附近嘅业主或者邻居喺你哋嘅露台度见到佢哋嘅话咧，不如你 PM 我啊，我会自己嚟攞翻嘅，好感激大家。 你唔使喐佢，你唔好喐佢，我自己会，我会要人走。我你唔好喐佢，我会自己嚟。 因 为 佢都知呢件事有少少尴尬啊，即系如果你执到条底底嘅话，你会点样做啊？佢仲话咧，因为今次咧嗰个我想寻求嘅嘢咧有少少。少尷尬同平時一般咧唔見咗嘅嗰啲失物啟示啊，有啲唔同。佢話，所以我就唔會上載照片啦。但如果大家喺你哋嘅露台啊或者附近度見 到 疑似嘅呢， 黑色一對， 係啦，咁樣嘅話咧， 粉紅色， 可唔可以私信我啊？你哋私信我啊，我真係好想執翻啊！ 可唔可以 薄酬啊？ 提就仲唔夠薄啊？嗰條底褲已經好薄噶咯喎， 條線嚟嘅啫嘛，係 啊，條線嚟嘅啫喎，真係。 誒，條線喺邊啊？條線。 其實 你會唔會執俾佢？ 如果我执到嘅话，我见到咁我自己又冇用，咁我佢又讲到咁紧要， 跟住就 会 有啲好香艳嘅画面出现嘅咯。点样证明呢条底裤系你嘅先？ 系啊，你着嚟帮我睇下先，系咪啱噶？啱。 哇，咁卑鄙嘅，我系谂住佢攞张面贴啫。 咁嘅谂法，真系啊！ 嗱，但系如果讲到联想嘅话咧，屯门区嘅朋友咧见到呢、這、一个，因为讲真，你屯门区嘅面书嘛，系咪都系嗰区嘅朋友咧？佢哋嘅想象力都好高嘅，佢就话希望。唔好吹咗喺啲公園度啦！如果唔係啲伯伯咧， 就冇噶啦。 啲伯伯癲咗啊！ 啲 阿 舅啊， 唔係喎，可能啲伯伯唔知咩嚟嘅喎。啊，做咩邊個？ 咁大個人哋未見過底褲。 咪佢 T bag 嚟噶嘛？佢講緊 T bag 都好多人著啫，你包住啫，你就 都 係 啫。 你又點解會講呢句説話嘅咧？ 唔係我睇 佢無論點頭同擰頭都唔係幾好啊！佢點頭即係承認，否認仲驚。你點解要提呢件事出嚟咧？真係 我見你頭先都講過，佢又冇腰，我又話佢冇頸。 喂，冇腰同嗰樣唔同啊！ 一睇阿田呢啲應該都係阿婆 size 噶啦，係嘛？ 唔係呢個 哥 生，呢個會唔會係玻璃鞋嘅翻版咧？咁樣 即係咩咧？要做照咁 又 你 又喺度玩。 阿 Gay Sister 噶咯，要有系咪啊？ 佢有个王子，如果执到嘅话咧， 唔得，我唔觉得。 跟住就会有好多人就走埋认啦，系我嘅。喂，可能嗱，你唔难保有其他屯门街坊见到咧，话绝版未着过，点 会知？喂， 呢着数 绝版啊，大佬！ 佢话乜？喂，你要问阿桂花田啊，你哋啲女性内衣有分绝版嘅咩？ 我真系未听过，认真地。 嗱，佢系咁写嘅绝版内衣裤， 佢可能再唔出产啩。 佢有个品牌嘅，我怀疑可能系贵嘅。 你听过未啊？ 有啲唔 系欧洲嗰啲牌子。 如果我讲嚟讲去， 内衣都知 系啦，我都系着嗰啲咩咩芬啊、戴安娜系嘛，仲有一个系咪？ 最安心咯， 系啦，安心系啊，咩咩芬嘅啫嘛， 系得。系咯系咯系咯， 咁个鬼知咩？但系佢就系嗰啲即系话欧洲买嘅，会唔会系嗰啲有啲可以好贵噶嘛？虽然我冇买过， 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一只歌咧。讲底裤噶， 咁 本来有只最似咧系三角字噶啦，但系我唔系三角裤啊嘛，所以我而家都系谂住提醒咧，希望唔好仲有后来者，因为好危险噶嘛，如果你而家乱挂上去，我想话俾大家听，而家呢个季节啊。是风的季节，真的要小心浪晒。 夹好啊！ 夹好咩只脚啊？ 唔知啊！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 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想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如果你用喺 Facebook 寻人呢、這、一个即系或者寻找呢个功能出发嘅话咧、 啊， 其实琴日可能都有位嘅街坊吓，咁、我哋香港人好细嘅啫，我哋当所有人都系街坊，可能佢都好想喺嗰个危急嘅关头咧，就上 Facebook 度寻找， 系寻找咩咧？ 一个可以俾佢唔系倚靠嘅肩膊，亦都唔系可以挡风嘅胸膛， 系 好似我调转咗添，系啦，而系可以寻找一个可 载 佢 嘅 的士。 系 啦，即系我怀疑，如果琴日啊呢位女街坊，良性女街坊，佢应该系好想上 Facebook 度，Facebook 大神啊，我家仔呢个咧，即系海富中心对出嗰度啊， 中信嗰边 啊，中信嗰度啊， 证明佢冇安装呢个叫的士 app 咯。如果唔系，佢 call 的同埋可以预， 佢呢位街坊尊贵噶嘛，理应嘅议员嚟噶嘛。 咩？有啲系合法噶嘛，纯粹系即系电召的士 啫嘛。唔系啊，我话佢系咪应该本身自己有司机嗰啲嚟噶，唔系好使 call 车，或者有人帮佢 call 咗车。 所以又不明白为什么会 好办事不力，办事不力，第一时间他的车不来救他，又咁啱就又揾唔到一架合适嘅的士咁样，系啦，冇啊！咁琴日就系话说，呢一位嘅梁美芬街坊， 系啦， 我哋都系嗰句，因为香港好细嘅啫，我哋当所有人都系街坊嚟嘅。 咁街坊嘅名亲切啲嘅， 街坊系同头先 屯门 唔见咗底裤嗰位朋友一样，系啊，街坊，我哋唔识佢都系街坊， 屯门 区嘅街坊，系啦， 都有需要嘅小市民一个。 系啦，总之佢就喺琴日开完一个记者招待会之后咧，就有大批嘅其他街坊。 好想同佢进行街坊讨论、嗯、 啊，系啊，系啦，系啦，因为即系要发表一啲嘢，想啊同问翻佢啲问事情啦。 咁但系我哋呢位街坊因为忙啊嘛，我哋好体谅佢嘅，个人尊贵，时间唔够，所以就冇时间同咁多位街坊讨论啦。佢就好想搭的士走人， 系 点知？ 唔系，其实佢哋之前都有做到几多嘅讨论噶，一次有一次嘅讨论噶。 你严格嚟讲，嗰啲唔算讨论喎。 咪 嗰啲算 有回应先系叫讨论啊嘛，系啊，问问题， 自己嘅意见。 唔系啊，两边都有嘅，因为我觉得两边嘅意见都好笑嘅。 嗰啲真系意见嚟噶， 吓你又咁答又得噶，哇吓咁都得，我全部都系吓吓吓。 系啊， 系啊，系啊。 唔系你与其话佢讨论，你不如话佢系重复一次话俾你听，我系边人啫。 哦，各有各讲， 系啦。但系佢好得意，用英文讲噶。 啊，系啊 ，We are Chinese. Are you Chinese citizen？ 系啦，系啦。明点解？ 跟住另外有人答翻佢，喂，我哋香港人嚟噶。唔系唔系，你觉得呢啲嘅对话？ 香港人、中国人都突然间要用英文讲嘅嗰句， 又得意。 我又谂起黄子华嗰句啦，真心话用外语讲真心好多噶嘛，系咪咁嘅说话咧？ 系啊，唔知啊。我谂 点解用英文讲？ 我谂唔到佢谂嘢嘅方法噶，我唔会估到佢点解会咁谂。 啲人成日都话有啲人咧喺唔知进入一个咩状态之后会讲外语噶嘛？ 我咯， 系咯， 系啦， 即系如果你本身 饮醉酒嗰时候，你话 唔系啊？我嬲嗰阵时候我会讲咗英文，我哋开会都系噶。我叫啲人突然之间讲到好认真，我会变咗英文噶嘛。但我唔可以将我呢啲咁 layman 嘅谂法摆喺尊贵嘅身上面度。 你有街坊啊？ 我系街坊， 街坊啊嘛。 但另外一位街坊真系要介绍佢出场，唔系唔够时间，即系的士司机。 系啊，我哋系咪都会统称佢做的士诊噶？ 都可以啊。 系啊，即系等于菠菜莲咁样啫嘛，即系俾个名佢啦。 系啦，买菜就系菠菜莲。 系啦，系啦。咁个的士司机嗱，你搭的士经验多啲， 嗯，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喺咩情况之下咧？佢喺个的士站度咧，你拉开道门，佢同你伸翻只 Iron Man 嘅手咧， 系佢在 唔在啊？咁 你已经系任何时间都唔得噶。 唔系，有啲 除非你冚咗期嘅啫。 过海啊，过海嗰啲系咁样噶嘛，系嘛？ 有啲啊，咁唔止有啲，好多都系咁。但系理应系唔应该系咁噶嘛？佢唔可以选择个客人噶嘛？所以呢个街坊，佢竟然喺呢个时候，即系呢个的士诊啊吓， 举 咗只 手 出嚟，就叫啊 啲老人家过马路都系咁。 系 啊，系啊。 我叫阿邻舍街坊唔好上我架车。 哦，可能冇油咧，会唔会啊？ 唔系啊，我嗱，我在于佢。 佢有讲，佢有解说噶，佢讲咗一句说话嘅司机大佬有一句对白噶。唔系啊，你咁样吓亲人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咩啊？街坊讲噶。 吓，唔系佢讲噶， 唔 系 的士诊讲， 系啊系啊 系啊，的士诊嘅对白咧，大家而家就唔系一样噶。 系啦，所以咧，我都会觉得就系因为惊吓亲咗个的士诊，所以佢就话诶冇我惊啊咁。 但系后来我睇翻个蛛丝马迹咧，我知道点解个的士诊唔载佢。 点解咧？ 因为佢最后个目的地去咗边度咧？佢系由中信行去立法会。 唔系，我谂佢想行远啲嘅，只不过的士咧冇载到佢。 唔系，我哋有权相信佢系想去嗰度。的士司机可能一上嚟就听到话去立法会玩嘢。 系啊，转个弯道啦。 转弯道，佢唔制。我呢啲钱我唔赚。 太短途。 因为标都唔使跳就赚到嘅钱，佢心唔安，你唔得。 但我好想问下。究竟边个系最吓亲人咧？喺呢件事上面度， 应该就系 各位街坊， 各位街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朝早到立法会大楼视察选委情况，主席梁君彦、秘书长陈维安和行管会成员视察大楼，部分议员用手机拍摄墙上的喷漆和选委情况。他们视察后坐车离开，到金钟道政府合署开会商讨善后工作。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以来内地除了四月份之外，其余五个月新增的非洲猪瘟个案都是个位数，疫情爆发的情况已经明显减缓，正常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正逐步恢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镇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承认兽医工作基础、防疫能力和保障措施等和防控要求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当局会禁止直接使用餐厨器物喂猪，完善罚则，违规者不给予强制扑杀补助，防止病死猪和未经检疫、检疫不合格的生猪进入屠宰场等等。 伊朗总统鲁哈尼警告，假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义务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伊朗自今个月7号起不会再被约束在浓缩铀浓度 3.67% 的限制。鲁哈尼又说，伊朗会根据国家的实质需求决定生产什么浓缩度的铀，但强调任何时候只要美国重返协议，伊朗亦会返回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伊朗要小心处理作出的威吓，形容这些威吓说话会反过来咬伊朗一口。根据在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伊朗在协议生产之后15年内生产的浓缩铀浓度不得高于 3.67%， 而且只能够在指定核设施内进行相关活动并接受审查。一艘渔船在洪都拉斯对开的大西洋沉没，当地军方表示至少26人死亡，47人获救。事发在当地星期三，载有多名渔民的龙虾捕捞船由东面靠近尼加拉瓜的海岸出发，驶到附近一个小岛时翻沉，目前未知事故原因。有船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局暂停签发船只航行许可证长达3年，令出海渔船逼满渔民。当地传媒报道，渔船出事的之前，船长曾经发出求救的信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6点，跌28点，成交金额4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2点，跌4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新城发展控股7.02元，跌1.02元。盈富基金29.5元，跌5仙。腾讯控股359.8元，跌6毫。中国平安96.3元，跌2毫。美团点评69.95元，跌1个。美团点评是69.9元，升个1。中烟香港15.28元，跌3.9元。友邦保险86.25元，跌4.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6，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87，澳元0.704，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75，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3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9.49美元，卖出1,42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说，将军澳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启田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慢车排到市超域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陈思慧，今年14岁，而家喺盛世提范书院就读中二。2018年参加咗韩国亚洲艺术家大赛，获得咗冠军。而今年2019年，我亦都参加咗香港学校音乐节，亦都喺奖学金钢琴独奏组别中获得咗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60秒。 近年香港掀起一阵摸蚬热潮，其中一个摸蚬嘅热点系位于南大屿山嘅水口湾。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调查，水口大约有10至20种嘅蚬类，包括沙白、三角蚬、红口蚬等等。不过近年过度嘅摸蚬活动咧，就威胁当地嘅生态，蚬只咧越嚟越细，数量亦都越嚟越少。蚬类是滤食性动物，会吸食在海入边的浮游生物，所以是有助维持水质的清澈。一只成年的蚬每日平均能够过滤大约200公升的水，蚬只数目的下降会令到水质变得浑浊，亦都会令其他以蚬只为食物来源的动物，好像是蟹类、鸟类、鱼类等受到影响。因此有环保团体就计划向市民派发蚬类保育尺，给市民量度蚬类的尺寸，如果捉到少于直径4厘米的蚬类，就建议放生，等他们有机会继续繁衍，保持生态平衡。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一人一句笑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呼吁呼吁呼吁。 30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咁啊，今日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琴日同听日系咪电话号码都18723888？ 你开始识得玩佢呢个游戏啦！哎呀，冇错啊！ 多谢你咁细心留意听我讲嘢。 哎，你跌咗嚿骨出嚟啊！ 好，电话号码18723888，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嘛？今日讲 系啊，我哋咧想招募一啲咧，就系、是、如果你屋企附近啊， 做咩招募啊？你要面试噶？ 咦，你都有嚿骨又跌咗出嚟咯？系啊，系啦、啊，即系如果大家要用开啦，或者有试过啦，即系有啲嘅情况就可能手机坏咗、电脑坏咗，又或者啲屋企嘅电器坏咗，但系咧屋企附近有人可以帮你整得好，令你又安心又放心嘅话咧，我哋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好啊， 同埋即系佢嘅服务究竟系点啊？边度比较集中去整电话或者整电脑或者整家庭电器啊？ 点解咁好咧？ 边个地方系嘛？系啊，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系啊，系咪区区有得整咧？定系每一次都要跨区先搞得掂咧？ 同埋唔系一下下都换新电话噶嘛？认真 系啊系啊， 同埋要揾到一个你真系觉得信任同可靠嘅人，因为一部手机入边有好多个人资料噶嘛，系你交低得俾佢嘅话咧，跟住真系会有好多担心噶喎， 冇错冇错， 我哋一阵间嘅经验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电话号码 18723888。 豪雨录预感啊，唔知道你有冇睇到最近嗰套 Spider-Man 决战千里咧吓？系啊，我知道你未睇，我唔会剧透嘅，你放心。剧透雷全家，我仲系记忆犹新嘅。不过真系好想讲下 Spider-Man 佢嘅超能力，其中一样唔知道你想唔想拥有咧？爱你变习惯， 就是他的 Spider Sense 啦，被誉为是蜘蛛第六感啊。究竟呢个蜘蛛第六感系咩回事呢？你唔使睇呢一集，你睇之前嘅 Spider-Man 嘅电影呢，特别系讲緊话复仇者联盟嘅对上嗰一两集呢，有介绍过佢嘅 Spider Sense 㗎。其中一个画面呢，唔知你记唔记得呢，就係、是、当危机逼近嘅时候，蜘蛛仔成身啲汗毛就会竖起晒，好似好紧张咁样，知道有敌人就嚟侵袭啦。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开。这个就是被誉为 Spider Sense 蜘蛛第六感的这个能力啦。咁究竟这个能力有啲咩作用呢？在这个 Spider-Man 的电影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介绍嘅。例如话，如果你有呢个 Spider Sense 呢，你就可以喺睇唔见、听唔到，甚至乎当失路嘅情况之下呢，佢一样可以呢用佢嘅直觉话俾你听，究竟边个方向先至係啱嘅。望眼欲穿。咁我想话俾你听，好多女士都有呢一种第六感。特别是当你揸车的时候或者找路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明明不识的，他都跟你说信我啊，行这里啦。不过不是，应该说很多男士才是这样，因为女士他都会开口问下人，但是男士他往往不耻下问，啊不是，是很怕下问，所以他不够胆问，他唯有靠他的直觉。是为什么我这么清楚，我都是男人，我有时都是会用这招的，不问啊，行啦，用自己的 sense 就行的了。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 Spider Sense 的第二个能力是什么呢？原来他就说了，就算他那天精神不是很集中都好，他说这个第六感可以等他随意地发射出这个蜘蛛网，在这个城市穿梭都是轻而易举的，就是说他就算不知道自己要射向哪条柱，怎样行到呢，靠直觉、靠本能、第六感一样可以令到他完成任务。其实当你是一个久经训练的打工仔，你就会拥有这一种 Spider Sense。 很多俗称老油条或者老 pat pat， 其实你每日翻工的时候呢，你都是觉得是手板眼见机械式运作，唉，是咁上下的啦，都不用怎用脑啊，基本上呢轻松松又被你过到关又一日的咯。所以这个 Spider Sense 呢是什么锻炼回来的？其实是你的经验啊，是你的历练啊，是你那个一成不变的工作，令到你可以好不集中精神都完成到任务。喂，你想想，如果他纽约市那些大厦突然间变了，不是那几栋大厦的位置都转埋的话呢，你说 Spider-Man 他可不可以再用到 Spider Sense？ 吓，那层楼为什么不见了的？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Spider Sense 仲可以啊，系用佢避过好多唔同嘅攻击啦、爆炸啦、武器啦。就算佢啊 Spider 仔啦，即系佢话呢位主角咧，其实唔识功夫咧，佢一样可以凭直觉，就唔系硬汉子啊，凭直觉避晒嗰啲危险。但系都系嗰句，呢个亦都系一般有历练嘅打工仔咧，你就会知道噶啦。又或者咁样，如果你系一个有历练嘅男朋友，你就会知道，诶、哎。直觉话俾我听，今日千祈唔好得罪女朋友。直觉话俾我听，今日千祈唔好问佢公司发生咩事。直觉话俾我听，今日最好唔好出去睇波。系点解？因为你可以用你嘅痛苦嘅经验，避开你女朋友嘅攻击或者佢情绪嘅爆炸。系呢啲都系我哋男人最厉害嘅第六感。Spider Sense 仲可以令到蜘蛛侠好轻易揾到一啲隐藏嘅事物，例如一啲不为人知嘅秘密通道。点解你会知？点解你会识得行呢条路嘅？咁你话啦，呢一个 Spider Sense 其实应用喺边个地方度最多嘅？咁啊，梗系嗰啲女士啦。净系我哋直播室里边已经有一个蜘蛛侠，有啲咩 coupon 优惠、鲜为人知嘅嗰啲印花，佢全部能够用佢嘅直觉就已经可以揾到。喂！这个亦都是久经训练，一般的男士反而是有点钝的。 仲有一个功能嘅，就系、是、你知 Spiderman 咧，佢要戴眼罩噶嘛，戴头罩噶嘛，佢唔可以俾人知道佢真实身份嘅。原来佢话 Spider Sense 咧就有呢个能力话俾你听，喂，究竟附近有冇人偷睇你？如果有嘅话，唔好变身住。哇！我相信而家咧呢个 Spider Sense 咧系各大街坊市民咧都好需要应用嘅，因为而家真系到处都有 cam， 到处都有人影住你。最紧要系咩啊？听讲而家戴面罩可能都会犯法噶嘛，咁所以呢个 Spider Sense 可能就会令到你本能地察觉到究竟有冇人影过相，有冇俾人起底。不过 Spider Sense 最厉害嘅就系佢可以喺嗰个危机未发生嘅时候，佢就会有预知嘅能力。譬如佢话当嗰只吓太空船喺呢一个复仇者里边，佢都未降临地球，佢啲汗毛已经话俾佢听，喂，有强敌侵袭啊！但你有冇谂过咧？呢、這个 Spider Sense 最痛苦嘅地方，可能亦都系呢一度，得你一个感觉到个威胁。但你身边所有人都无动于衷嘅话，嗰一刻究竟你系应该继续坚持己见，话俾人听，唔系啊，真系打到嚟噶，大家快啲走啦，快啲要小心啊，大家要防备啊，定系你会收起你嗰啲汗毛 ？OK OK， 冇事发生，冇事发生，摸继续饮茶，继续饮茶咧，系你要选择嘅，因为得你有呢个 sense 嘅时候，可能啲人唔觉得你系一种直觉嘅能力，可能系会觉得你唔好咁敏感啦，唔知道而家你嘅 spider sense 话俾你听，究竟你身边有冇威胁？个威胁又嚟自边度？你又够唔够胆将你呢一种嘅直觉话俾其他人听咧？ 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进化，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咁咪唔好睇咯。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犀利呢啲就同呢一个华士斋一样噶， 华士斋 ，我哋都系学你话斋啫。但阿信嗰个年代，佢哋唔讲华士斋噶， 西非利华士斋 套餐。 唔好意思，阿信， 唔好意思啊，我哋想话你资历深咋。 系啊。 如果唔系点样可以管理我哋咧？系咪先？好，继续，犀利， 全球首个。犀利啊！真系犀利啊！ 有你 keep 住， 佢 keep 住净系讲犀利啊！犀利， 佢想话俾自己知咧，我唔系阿信嗰个 generation。 我点样啊？ 步态识别， 步态识别， 我嗰四个字系边个步啊？ 行路嗰个步，步伐嗰个步， 步伐个步， 态系姿态嘅态， 哦，步态系 嗱，有人面辨识系咪？ 咩 motion sense 系咪啊 ？motion sense 系啊，动作啊嘛，系啊，我记得有听过。 我想知呢个系咩嚟噶？ 好似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噶， 全球首个人哋啱啱先讲个系统出嚟咗，几 咩啊？嗰 阵 时你唔记得我哋讲话你行路嘅姿势，佢都会认到你系边个噶嘛？好似系咪啊？ 嗱，我冇记得过，我冇记得有。 可能佢一应用到咧，点样嘅啫？ 就系啦，而家就真系喺大陆。 系啊，又系啦，喺大陆 监控技术层出不穷，真系好犀利啊！佢哋啊，之前有人面辨识啦，系啦，已经好犀利。哇，依望住你样子就已经知道啦。而家系讲紧咧，佢研究到咧，即系步态，即系行路你嘅姿势，因为真系佢话个个咧都系 步幅都唔同嘅， 真系啦，步伐个个都唔同，姿态、形态等等嘢咧啊都唔同嘅。 系， 所以咧佢话咧呢一个叫做步态识别咧系好犀利，我只要 佢第七次讲犀利啦，已经。 但系佢个应用系用喺边一方面先？即系攞嚟 捉罪犯咯， 系啊， 佢唔 会 同你 讲话监 察意见人士咁啊，梗系捉罪犯系咪先？ 喂，佢话佢喺1960年咧，佢话其实喺外国咧都开始研究啊，但 系 一路咧都系喺度咧学术研究紧，即系都未有即系 破唔到个樽颈位啊。 系啦，系啦，咁今次咧就大陆咧就话啦，佢发布咗全球首个咧步态识别嘅系统咧，就话咧我哋而家得咗啦咁。 佢点应用啊？而家有冇讲法？ 因为佢都做咗试验咧，就话揾咗一班狗仔啊！ 我头先都想讲噶啦，佢系咪讲紧话嗱？我终于 check 到嗰个人唔系狗咁样，即 系 个动步幅啊嘛，咁样佢唔会认错啊嘛。 佢之前佢就系啦，佢就系揾咗一扎狗仔，咁咧就系将咁都要试验噶嘛，系咪先？佢可以就咁话我得就得噶啦嘛。咁啊，即系揾咗一班咧金毛寻回犬啊，咁啊做一个目标，咁样有21只里面，咁真系咧去 scan 佢哋。一当然啦，你哋嗰个叫行路姿势系要入咗落去 CCTV 度先得嘅。 Okay. 是啦，咁因为你佢暂时仲未系话可以话，因为你未申请身份证，你一定要指模啊，呢个系必须噶嘛。 系， 佢话可能第时有机会，当你申请任何证件嘅时候，都要行，系啊，会 scan 埋你个步姿啊。 行一次啊？ 系啊，即系输入码里面啊，因为 我自己冇得 摸 胶 咁 样， 唔得佢应该有标准。 喂，但系有阵时呢个咩为之标准先？因为咧有阵时当你好在意地去做一样你平时唔会在意嘅嘢，例如行路，行几步嚟睇下，你会即系。硬咗太噶喎，你行路嘅姿勢同平時會唔一樣噶喎。 呢個就未係住，即係我意思話嗱，即係申請身份證要呢個叫做 手指模。 咁你佢話點解會認到你啲人咧？就係因為全部因為全中國有成2000万個呢個 CCTV 噶嘛。咁你當佢喺度即係因為有高清啦 ，scan 咗你入去嘅時候，咁你咪就已經顯示咗咯咁。係啦。咁佢話呢個人面辨識咧，佢話咧喺21只狗仔裡面啊，咁啊即係全部都係金毛尋回犬嘅時候咧，佢話一用呢個應用程式。话我要揾边揾翻边只狗， 系 真系透过佢嘅步姿，真系揾翻嗰只目标狗啊！ 即系佢唔会捞乱咯， 连狗都有一个独特嘅步姿咯。 唔系咁你都信嘅，你系睇马都成日讲噶啦，啊呢只马而家踱步啦，啊步幅比较大啊咁样。 我唔识睇噶， 唔系佢哋系会睇到噶嘛，系咯。 系啊，不过即系嗱，佢咁啊，呢份报纸咧就三个日报就讲咗好多好得意嘅，除咗呢个大陆有呢个首个叫做步态识别咧，咁啊佢有个好处，你估系？好处系咩？ 好处就系你好难会改变自己，都 可以揾到佢。Exactly, 是是是 就系啦。 你冇得唔行嘅，你条马包袋咩？你自己 跳啦，系咪先？ 跳 马后程啦， 系啦。 佢可唔可以应用喺僵尸先生上面嘅咧？即系咁多只僵尸一齐跳，佢都可以揾到边一只系你要揾嘅。 因为大家跳嘅高度啦、幅度啦，同埋嗰个手咧，佢个平衡。 点解你两个讲到真系会有僵尸同埋好了解佢哋咁？ 冇啊，我想揾翻张僵尸出嚟咯。 系啊， 譬如可能你想揾翻僵尸先生里边其中一个群众演员。你系佢系 fans 嚟嘅，揾唔到，你就用呢个步态识别系统，系佢例佢啦，你睇下佢系跳得零舍高啲嘅，系佢就右脚有少少屈屈地咁样， 咁啊好处就系咧，你蒙住面。我都知道嗰个系你，因为你已经嗰个步态识别已经有喺度啦嘛，咁但系唔好处系咩？ 唔好处就系你要先知道佢点行咯。 第一啦， 收集咗个数据先啫。 如果佢改变自己行路姿势， 改变就改变啦，唔系改变行路姿势，系咩咧？ 改变佢嘅立场都冇问题， 唔系啊，改变咗身形啊，因为你 scan 嗰时候可能你就150磅嗰时候就系咁样行啊嘛，可能肥咗又唔同，瘦咗又唔同 啊，我即刻谂到第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即刻觉得唔劲啦，你话如果佢只不过系肥咗瘦咗已经会影响到嘅话，我着多两条裤喺底，即 系 等同于你话而家你人面辨识你搞唔掂，你笠咗个 mask 就遮住咗啊嘛，我咪着。条滑雪裤咯，系咪喺我入边塞多两个芒果入边，突咗两嚿嘢出嚟，点啊？ 咁你香港脚生到咁高嗰啲，肿 咗， 残 咗个脚型， 做乜挤榴莲仲劲？ 咁啊唔会，因为伤害自己。 系啦，咁佢就话会影响判断嘅，因为肥咗或者瘦咗咁。佢话而家咧就喺边度应用紧咧？佢话喺中国嘅上海啦，同埋其他省市咧都用紧嘅，帮助公安监控啦。咁 但係其實咧，原來世界各地咧有其他國家咧都用緊其他啲好得意嘅識別嘅喎。 哦，例如咧？ 例如耳朵識別。 耳朵、哦，因為每個人嘅耳仔、啊、可能嗰個外殼都唔一樣嘅。 係啊，佢話 耳仔又真係幾特別 嘅喎， 唔同 嘅真係。外殼咧係真係獨一無二嘅喎。係啊，咁所以佢話咧，用咗呢個耳仔嘅彎曲啦、凹凸啦，嚟透過嗰個掃描咧嚟判斷嗰個人嘅身份。 戴 headphone 咯， 係啦、 啊。我突然之間我做所有嘢都係踢橋嘅， 切 戴 headphone 咪遮住咯。 唔係啊，咁、啊、你咪即係戴頭罩一樣啫嘛。 係啊， 你其實你向飛虎隊個方向諗咪得咯。飛虎隊。耳仔都笠埋噶嘛？ 佢哋有冇號碼牌㗎？ 佢有冇號碼識別係講？ 我咁問啫。 我哋問，唔係黃敏德嗰個年代，我見到有㗎。係 咩？ 佢同梁詠琪拍嗰套《飛虎》嘅時候。 但係佢嗰啲，就算係掹走咗個頂帽咧，個頭髮都唔亂嘅。 亂㗎。 真係亂。 但係黃敏德應該會衰喺，佢係衰喺語音識別系統嗰度。 但係咁樣啊，嗱。 Don't call me Gray，call me Stone。 等，人哋有呢啲咁特別嘅系統咧，唔係真係愛嚟俾你淨係監控㗎。 唔係啊，我都係諗住，即係你有過場。 佢要捉賊啊嘛，你有張。梁繼我有過場派， 係啦，咁嗰啲賊人佢哋好叻㗎嘛， 你就冇過場嘅， 係啦，佢都會諗下點樣去啊踢翻嚟而家咁樣監控我啦。 唔係啊， 聽佢講埋先，聽佢講埋先。 嗱，佢呢個咧係邊個用應用嘅？亞馬遜，佢係申請呢個耳紋嘅識別，我嚟做乜嘢啊？咁佢就話咧，透過 B B 仔， 唔係 初生嬰兒。 佢話咧，可能咧用喺未來啊，電話解鎖，再唔係用眼啦、面啦，或者嗰個手指模咧，係用耳仔啦咁樣。 用手指模啊，用面嗰啲唔方便咩？難道擺隻耳仔嗰度係會用？ 唔係唔係啊！個問題係我哋好耐都唔聽電話噶啦嘛， 佢 攞嚟解鎖幾咁傻真係。 係 咯， 佢想個耳仔有用啲啊，而家耳仔投訴啊。我好似越嚟越冇用咁 啊！都系啊，都系啊，好耐冇用过我咯， 系啊， 真系。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 pet 适应， 系呢个真系搞笑啊！臀部变形系点样嘅咧？ 你估下嚟做咩？ 我听唔到，对唔住，呢个暂时未谂到啊。 臀部 系啦，臀部识别你估下嚟做咩啊？可以 嗱，你通常都有着 嗱，即系 讲紧 都唔系 讲监 控噶，都系系啦。 即 系 裤遮住， 我知啦。头先屯门个街坊终于可以靠呢个搵翻条底裤。 搵翻陣除啊！ 我嘅臀部辨識系統可能就話我已經 lock in 咗我臀圍36.5，呢條底褲亦都 lock in 咗我 嘅 資料啦。 36.5嘅話，好多人啦、啊。 但係啱啱好我上面嗰個位凹咗啲啲嘅。 好，我 上面邊個位咧？咁樣 嗱，呢個臀部辨識咧，我嚟做咩嘅咧？咁啊，因為大家坐喺度嘅 佢 咪 全名嚟㗎啦， 係啊， 臀部幽靈啊， 唔係啊，辨識啊，識別啊。咁咧佢就話咧，坐喺度，大家咧嗰、那個一坐落嗰。两啲肉咧，一肥嘅块 肉 都唔同 嘅， 所以都系独一无二嘅。 咁但 佢 点样监控咧？ 嗱，唔系，哇，都 唔系监 控，佢又可以做啲咩？佢就话喺日本大学正系研究紧呢个臀部坐低嘅时压力咧嚟辨识嗰个人 有冇受伤， 系咪嗰个人？唔系，佢话咧，我嚟可以启动你架车， 系 啦， 系。 如果你系第二个偷咗你架车，咦，坐落唔系嗰个人，咁个 臀部突然之间变得好 有用 噶， 系，真系有。 系 啊， 系啊，所以即系世界各地咧，唔同公司都会有谂咗一啲唔同嘅特别嘅识别咯。 咁但系又嗰句啦，肥咗瘦咗，着多条底裤，着少条底裤， 系 佢又认唔到你个啰柚 嘅。系有弊处嘅，咁佢咪全部都好嘅。 哦 ，OK， 我哋而家要小心啲啦。你系有好多地方可以认到你嘅特征嘅。 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2点，跌22点，成交金额43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2点，跌4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新城发展控股7.03元，跌1.01元。盈富基金29.55元，冇起跌。腾讯控股359.4元，跌1元。中国平安96.4元，跌1毫。中烟香港16.12元，跌3.06元。美团点评69.85元，升1.05元。友邦保险86.15元，跌5.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5，英镑9.793，瑞士法郎7.894，澳元5.476，加元5.958，新西兰元5.222，欧元8.7845。每百元兑港元7.2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7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7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9.22美元，卖出1,4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宝麒利街仍然系有渠务急收，宝麒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咧，快线系封闭嘅，就系宝麒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咧，快线封闭。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环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Hello，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家庭呢是一个生活的绿洲，回到屋企有家人的关心，实在是非常幸福的。我真的好彩啊，仔仔女女都好乖，身为妈咪，只要他们做到他想做的事，我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携手共创和谐家庭，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球。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嚟，究竟边度有得整电话？边度有得整电脑？边度有啲好嘅维修铺？ 系啊，嗱，边度有咧？唔止嘅，我哋想要系好嘅，即系如果你有过一啲嘅经验，譬如佢手机，我头先都话啦，好多私人资料噶嘛，你真系要揾到一个你好信任得过人，你先至交俾佢嘅。咁如果你哋有呢啲嘅经验嘅话咧，有好介绍嘅话咧，唔使开佢铺头名嘅，喺边区边头附近 系 系啦，话俾我哋知，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吓。 有冇啲铺头可以将我部iPhone 6整到变成 iPhone 10咁样嘅， 咁要有 iPhone 10先咯。 有啊，叉咪有咯，有有啦嘛。 仲要叉就系叉，唔系十啊。 即系如果佢可以将佢自动 update 同埋 upgrade 就好啦，真系。好，大家讲下自己啲经验先啦，有冇好推介？ 我哋阿宇咧帮我哋揾咗一个，佢话咧嗱，我哋话晒这么近那么远啊嘛。如果有一啲嘅整手机嘅服务系近到上门嘅，你又觉得点咧？ 哇，上门 OK 喎、 啊。呢、這个我就觉得 OK 喎、啊。虽然咧呢个报道咧就系咧都一段时间之前噶啦，但我有 check 翻咧呢一位嘅朋友咧，佢继续 仲做紧嘅。 系啦，喺面书上面有专业嘅，咁啊咩名嗰啲我就唔介绍啦，系啦。但系佢咧就系一个好年轻嘅男仔嚟嘅啫，大约咧即系30岁到嘅啫。佢曾经咧就试过喺天水围咧就开铺头，就专系帮人哋整手机嘅。咁但系后屘佢就发觉，哇，生意原来都好难做、啊，因为你知道啦，而家真系嘅，好多时候如果电话有问题，系啦，铺租贵啦，有啲人会攞翻去专门店整啦，系咪？咁但系佢就话咧，最终佢就听咗另外一个朋友，佢个朋友咧本身做紧嗰门生意咧，都系同我哋今日个主题有关嘅、哦，就系、是、上门去维修，我哋话家电啊都可以系 咁啊，冇错冇错， 佢就专门承接咧上门去维修洗衣机嘅。 哦， 即系好专业啊吓。 呢、這个好难喎、啊，真系。 系啦，即系佢就话喂。你諗下啦，佢個朋友嘅經驗就係話嗱，我就專門上門幫人哋維修洗衣機，唔使鋪租，同埋我全即係你話我個鋪頭，就算我開咗香港最旺嗰個地方咁樣啦，最多人住㗎啦嗰度。不過我都係做嗰區嘅生意啫嘛。 冇錯， 我周圍去嘅話，香港九龍新界全個香港嘅朋友咧，都係我嘅目標客户喎。咁樣，所以咧佢就咁樣做。咁跟住咧，佢就有解説到啦。啊，原來上門維修做手機點解會有得做？ 因为可以即刻攞翻啊！ 冇错，第一样嘢， 即系我都谂呢件事，你又系咯， 同埋即时喺你面前做咧，你嗰个自尊心喺度， 两样都啱。 又唔惊 第一样嘢就系我真系喺你面前快快脆脆搞掂佢。佢话二嚟咧，点解个时间会比你就算攞去其他商场啊嘅铺头嚟整咧，通常会快咗？佢话因为有阵时咧，商场啊呢啲真系行内人先至知啊吓。佢话佢个铺头摆喺度啦，佢咪同你讲哦，咁你摆低部手机啊，个半钟头后嚟攞啊咁样。 系啊系啊。 佢话其实有一啲嘅情况系根本嗰间铺头系冇人识得整手机嘅，佢要攞去隔篱啊或者附近嘅铺头，即系中间有好似个 agent 嚟搬上搬嘅，冇错。搬上搬之后咧，咁啊攞嚟攞去，大家都要赚钱，咁佢话个价钱就梗系贵咗啦。佢话我喺你面前度整，咁我又一手一脚去整，咁佢咧就话。诶，个价钱又会平咗，时间又会快咗，你又会安心咗，咁啊，梗系有 market 啦。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佢唔讲我唔知啊，佢就系专门帮人哋换 mon 嘅。 哦， 其实呢一样 嘢，成日 大家都爆噶啦，系咪？边个未爆过？我有爆过啦。 全 你冇爆过系嘛？你部电话喺边啊？即刻掟烂佢 先。我都托赖，真系冇爆。 其实我都系烂过一次啫。 有啊，你爆过嗰个角落头噶嘛？ 但我爆我都照用 嚟噶。唔系呢个，唔系呢个，之前嗰个啊。 烂好耐啦， 系啦，即系大家都好多人都会有。 呢 個經驗啦，佢仲話咧，原來咧換 mon 呢一樣嘢咧係分兩種嘅，有一啲咧叫做半爆，一個叫全爆啊， 係 係啦，個意思係乜嘢咧？原來佢都有分面嗰層同埋底嗰層嘅，爆半隻 mon 嘅意思咧，就即係話淨係表層嗰個玻璃咧就碎咗，如果係全爆全隻咧，就即係話連底。 嗰啲電子感應嘅元件都爛埋， 顯示亦都壞埋啦。佢話：但係平時人哋會收錢咧，通常我包 mon 啊，我幫你換啦。佢就通常就會當係全隻咁樣去換。但如果佢係真係了解嘅，佢都知道，我係想 查下先， 做好呢個服務嘅話，可能佢就會同你講。包半隻咋，咁個價錢又會平啲，做嘅時間又可能會短啲，各樣嘢咁樣啦。所以佢就話咧，淨係呢一啲咁樣嘅話咧，嗱呢個報道就話佢開頭做呢個訪問咧，就話啱啱開始發展一個上門服務嘅呢個手機維修，佢話都維持到嘅，不過都當然啦，希望靠口碑，因為其實永遠都係靠口碑。我上次整電話，我都問豪仔你邊度整啊，即係有朋友 介紹 介紹， 係啦，佢幫襯過，有經驗， 有信譽啦，咁就咁就去試啦咁樣，咁佢就繼續努力，希望就有好嘅生意咁樣啦。即係我就咁聽，唔知我哋嘅聽眾 有上門維修呢個幾得意， 有冇試過咧？如果有嘅話咧，1872388。非常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 系啊，呢个就直情系十八区佢齐晒噶啦。不过我觉得真系最大嘅卖点咧，就系你可以即刻攞翻咧，同埋佢喺你屋企你望住佢嚟整。 因为又未必系上屋企嘅，因为佢话上屋企嘅话咧，系啦 office 或者 coffee shop 啊，因为话其实如果你真系识整嘅话咧，唔使整太耐嘅。咁啊，大家喺嗰度就搞掂佢啦。 佢唔想攞架山，即系佢带齐晒咯，可能 系想噶啦。咁就 佢嘅工具箱肯定都唔少嘢啦。 但系咧，我谂佢压力好大噶。你话咧，万一咧有啲咩奇难杂症咧？佢真係唔可以即場搞得掂嘅話咧，我諗佢都會同佢講話，喂呢鋪真係要擠低喺醫院一兩日㗎啦。 可能佢會再嚟過咯， 或者再嚟過咯，即係唔可以即時就搞得掂咯。 又或者咁講，佢真係好有信心咯。 都 如果唔係，喂招牌嚟嘅，頭先我哋都講過口碑啊、信譽最緊要嘅話，佢整唔到就冇信譽。 但有啲真係唔可以馬上就整得。 佢一定會嚟問下你，究竟你嘅電話發生咩事？ 係 咁跟住佢先去會有一 樣嘢嘅接接 裝 先。 我諗都係 咯，你真係 唔係喎？但一般佢嗰啲症狀，你講到俾人聽係咩？喂，開唔到機啊！开唔到机啊！ 咁可能佢就会教下你几 多。今次我讲 系咯，咁点样开唔到机法啊？ 总之佢 唔着 咯， 着唔到啊！你插个电未啊？掹个电池出嚟未啊？试过晒啦，开唔到啊！ 咪一定会问 都系咁 嘅 啫嘛， 衰啲咩先嘅？ 唔系，可能会问你系跌到冇啊，定系浸水浸到冇咯？ 系啦，即系咁咯，佢都会应该去问翻，跟住先睇下自己 O 唔 OK 可以帮手嘅。 嗱，我咧就推介一个咧就整电脑嘅，咁咧点解咧就 系 喺我青衣老家嗰头，青衣老家咧佢有条嗰个叫做青。 啊死了，我太耐冇去嗰条村咧，好似嗰个咩清咩村咁样嘅，佢有个屋村商场咧。我老豆咧就成日都喺嗰度整电脑，咁我开头我好耐冇。 做咩你电脑成日都要整咧？又 系好古怪啊！咁开头我就谂住，哎呀，即系 衰嘢多、啊。 我老豆用噶噃、 啊。哦，你爸爸用，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爸爸咧，佢平时比较博学啊，所以可能有阵时唔系啊，真系嘅老人家见电脑咧系最容易中毒。 咁跟住咧系啦，冇错，咁咩都狗屎垃圾都攞晒嚟噶嘛。咁我开头咧仲我嫌弃啊，我成日觉得咧楼下街坊铺咧即系劲极有限咧，硬系觉得咧喂阿爸咪应该去翻深水埗啊去。揾翻嗰啲即系大行整咁样，咁有一次我就陪咗佢去咧楼下嗰度，就系、是、青衣嗰个商场嗰度咧，咁啊嗰个街坊铺头、啊，我同佢去一次之后，我终于明白点解我阿爸咧咁中意帮衬嗰间嘢，除咗第一 好 近 啊， 系啦，除咗近之外咧。佢係好識做街坊生意，嗰、那個即係如果你有印象咧，你去深水埗嗰啲咧，佢打仗咁樣噶嘛、嗯，你問多兩句咧，總之佢已經好快擺低咁樣。嗰、那個咧，我懷疑真係太多街坊啦，而啲街坊咧，你諗下而家仲要抬部 desktop 嚟整嗰啲咧，又真係分咗年紀嘅，好少係僆仔噶啦，因為僆仔嗰啲攞部手機嚟玩多噶嘛，咁、可能係反而係多咗啲長者咧。好有耐性嗰个老细，佢嘅 好紧要、啊， 佢有耐性啦，佢嘅讲解咧又清晰啦，仲会咧，譬如上次系样衰到咧，去到先发觉唔记得攞条火牛线啊，诸如此类咧，佢都会话，诶唔紧要噶，阿叔叔睇下我哋呢度有冇啊，诸如此类，帮你揾埋啊，咁样 好细心啊，张觉得 系啊，同埋佢又不厌其烦咧，同你解释就话，嗱、叔叔啊，如果你想真系再换一换部机嘅话咧，嗱呢度有几个套餐我推荐俾你啦，咁样 系， 所以我觉得嗰间铺头嘅卖点咧，即系佢当然有一定技术啦，即系搞得掂，如果唔系你唔会揾佢整。最紧要是识做老人家生意。我想这个是以前整电脑的人没想过哈整电脑应该面向后生仔㗎嘛。 而家后生仔自己识整㗎嘛。 又或者佢哋唔用呢啲电脑呢。 用嗰啲电脑。 係啦佢而家变咗就面向长者。哇。 都系条生意嚟㗎。 係啦佢服务态度非常之好。 你諗下啲长者用緊即係嗰啲叫 desktop 嗰啲机呢。咁即係话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啦。 係呀係呀冇错係呀。 咁嗰啲机都可能真係要维修整整可能都有市场㗎。 係呀所以都几多㗎。我老豆一次过将我哋屋企嗰啲呢陈年旧货啲 notebook 啊开唔到机啊头先嗰啲全部呢。hard disk 唔知有啲咩坏，全部攞晒嗰只，又唔系太贵 嘅 啫。 屋企咧都有啲咁嘅 嘢，系啊，佢又唔系太贵， 摆喺度，即系你要懂得开佢咧，你就开到佢。 最紧要佢唔嫌弃嗰下咧，我觉得阿田去到都唔使惊啊嘛。 好啊， 系咪呢个真系好认真噶？ 介绍埋俾永安啊，唔该。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我都好惊嘅，以前你读紧书咧去电脑铺咧，成日要扮自己识嘢噶。 系啊，但系点扮啫？一问啊，其实睇个样已知穿 帮。系啊，有阵时佢讲一抽。嗰啲名词咧，为伯哦咁、样啊，好啊，系啊，其实但系你即系好快就知啊，露底噶嘛。但系而家我譬如我介绍我喺青衣附近嗰间咧，你唔使露底啊，因为你话俾佢听我冇着底裤，佢都唔笑你噶。哦，得噶，明嘅，我解释俾你听 啦。 系啦，我解释俾你听，系啦，咁样 DDRM 咧呢一种记忆体咧就快啲啲嘅咁样。所以呢个就我楼下十八区嘅一个推介。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先。1872388啦，有冇啲手机啊、整电脑或者其他电器咧？喺你嗰头嘅，你个区嘅，可以介绍下嘅。好 ，Victor，Victor 你好， 大家好 ，Hello，Hello， 你把声似整电脑嗰啲多啲，好似好权威喎。 我系 user 嚟嘅， 哦，你 user 嚟嘅使用者，请讲。 喂，系豪仔隔篱，香港首都葵港。 哦，葵港、 葵涌港， 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 但我哋唔好讲个铺头名啊，吓， 我冇讲，我知道嘅，唔讲嘅。喺二楼，不过喺二楼啊， 二楼 好多间嘅， 好多间 嗰 度。 咁 咩？ 买电话开始就变成老友，原因系因为我真系一个 user 嚟嘅，我唔知个电脑嗱，电脑又有，不过电脑已经走咗啦，搬走咗啦。咁而家电话嗰间铺头咧，就由我开头电话坏乜唔知。到而家基本上个电话点样用到出神入化都系佢哋教我嘅。咁、最重要啊，豪仔头先讲咗一样嘢，最重要嘅就系、是、佢连我外父都 serve 得好好，老人家佢都跟得好 好。开心啊！ 佢解得明啲老人家听系嘛？ 系啊，因为最大问题我哋就可能用一啲新啲嘅电话啦，我哋自己系 user 又做 backup 啦。 系 但系解释啲俾老人家听，唔好话我自己啦。外父对仔都冇乜心机解释俾个仔嘅， 系啊，我明噶， 唔好 话 你系女婿， 系系， 跟住咪外父揸住个电话去认得外父，介绍佢识之后，行埋去问点解我做咗，你系做咗啲乜嘢啊？咁我摆低外父之后，我就可以安心咁离开啦。 哎呀，好笑呢个系啊！ 最紧要就是其实铺头打开门口是做生意，大家朋友都要预个 buffer 俾人哋赚噶嘛。 冇错， 我觉得佢佢嘅强项就是 serve 得我好好，咁佢有人专换 mon， 但系有啲其他真系难整嘅，佢真系要揾行家嘅，呢个要明白。所以大家个信任咗喺度之后咧，我摆低个电话咪走咯。完全系唔使担心里边啲 data 任何嘢咯， 呢个 好紧要，呢个好紧要咯。 系， 啊咪因为咧打从佢第一次，因为你都系第一次帮衬佢，你都话啦，由买电话去到而家做朋友， 系， 即系我觉得呢段时间嘅经历，都系个铺头嗰个人咧，即系肯好尽心尽力俾到。 嗰两个老板好尽心尽力，咁同埋 俾到顾客安心。 做朋友做到乜嘢咧？就系。讲到连臭仔经，而家得闲闲个星期日冇嘢做，都大家倾下臭仔经咁样。 咁你又真系好厉害喎！ 吹到水嘅，大家都 唔单止系整机，直情教仔噶咯，可以去到。 唔系唔系，系我教佢哋教仔。 哦，你教佢哋教仔，犀利！佢哋咩年纪到噶？嗰两个老细系 三廿零岁咯，所以咪大家初头大家第一次嘅时候，真系大家即系试噶咋，因为我都试过遇到啲黑店噶，喺旺角区嗰啲铺头谂住 惊噶， 去到下跟住就衰咗啦，咁跟住。自己啊，既然住喺呢头就试下啦，咁，所以我做我帮衬咗之后，大家啱倾啱讲，仲要讲下波经啊，讲下呢样，跟住原来兜个圈系朋友啲朋友嚟嘅，即系呢个世界好细嘅，系啦，咁所以最紧要大家即系嗱，真系要试嘅，同埋真系你好老实话俾你听，我想要乜，我想点点点，人哋得就得，唔得又唔好勉强人咁样咯。 OK， 喂，咁你觉得你而家个区咧，即系譬如你话葵涌嗰区咧？其实多唔多啲整电话嘅铺头，又或者有冇风闻咧？其实 O 唔 O K 嘅咧？即系呢一区咁样吓。 好老实，其实头先我讲你都明嘅就系话，唔系一间铺头可以整晒所有问题嘅。 都系。 苹果机跟住 Android 机，大家都好唔同嘅。 系 整嘅机嘅师傅手头上有冇嗰个材料都系一个问题。 系。 好似我女个 mon。其实以为佢坏咗 mon， 原来唔系，系坏咗一条菲林。咁咪如果你话嗰间铺头有你冇你照帮你换 mon 咯，加埋条菲林嘅价钱咪就赚多 就贵咯，明明冇事嘅 mon 系咪啊？ 呢啲朋友关系嘅就话喂，其实原来唔系换 mon， 换咗条菲林啫，咁就即系佢哋俗语嚟嘅菲林系。 你佢几熟啊？已经 系啊， 系啊，你已经劈个菲林出嚟都吓吓 我 哋 啦。我唔够胆嘴啊！你讲到好劲啊，搞到我都口窒窒啦。 系咯，我哋以为而家手机真系有菲林喺里边。唔咁，但係真係好喎！你呢個即係話你個區嘅呢一啲手機鋪咧，起碼都真係又 friend 到，又俾到信心你。 唔係啊，就好得意㗎！嗱，我就同呢間 A 公司好熟，我細佬就同 B 公司好熟。 哦， 大家原來佢背後大家都有來往嘅，佢哋 A、B 大家都有啲關照㗎。咁所以其實最緊要都係嗰句啦，即係錢鋪頭要賺嘅，但係你都要話俾佢聽，我想要乜嘢，即係講坦坦白白。譬如我想要。俾老人家用嘅，咁佢又好坦坦白白啊，應該用邊部機啊，或者點樣整啊，咁大家都攞出嚟講就會好啲咯，而唔係話我想最平啦，最平啦。咁人哋冇办法帮到你咯， 系明白明白，好 啊， 多谢你 ，thank you，Victor，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thank you， 好，拜拜。头先佢讲嘅话咧，唔系一间铺头可以整得晒咧，又真嘅。嗰阵时咧，我咪介绍另一个区咧，就 系 话喺嗰个旺角咧，嗰个即系介绍翻早好多大专生嗰个咧，咁佢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你坐喺度睇住佢整都得嘅，佢冇所谓嘅，即系只要你间铺咁啱有位有时间咧，你睇住佢。咁我嗰次我系望住佢咧，睇住我嗰、那个嗰部 pad， 跟住佢喺度整咧，佢一路自浸咧，然后咧佢打电话落去话：喂，我想问下你咧，佢一个 mon 系咁样，咩问题啊？哦，可能系条线松咗啊乜？佢系会即时打电话，打电话问功课。咁然后咧，头先阿 Victor 讲嗰啲攞货嗰啲咧，就一定系会噶。佢真系会直接打问咧，佢话：有冇唔知咩嗰块胶片？有冇？三 mm 嘅有啊？喂，有啊有。喂，我叫边个嚟攞咯咁样。所以佢哋一定系互相帮助。 因为佢间铺头未必可能有晒咁多，因为而家啲手机咁多唔同款式，系咪先？ 同埋你啲师傅仔咧，你唔同年纪咧，系真系有一个差异嘅。譬如你得廿岁。你整嘅機可能就得廿部，咁你隔離嗰個四十歲，佢真係整多你40部咧，所以佢真係會打電話咧，互相去請教。呢個又理解嘅。 係啊，嗱，網上面都有啲聽眾有啲留言啊，譬如阿 Rex 咧就話咧，觀塘廣場有一間就係整電話快靚正，最重要係乜嘢咧？我聽到呢一點之後咧。 一间公司可以提供呢一个服务嘅话，你都真系几有信心。佢话系佢会讲明有咩问题，而换完你有半年保养嘅，而个价钱系合理嘅。咁你谂下啦，佢帮你整得嘅话有半年保养，即系佢对于佢个服务质素好有信心啦。咁呢一啲讲真，如果我系即系我真系盲目嚟噶嘛，系咪去到呢一度唔知摸去边嘅话， 即系观塘区都有啦，而家 系其实观塘区几多噶？我有朋友去嗰度咧整过一次咧，就是、爆手机 mon， 系比起旺角区咧嗰啲大型商场啊，未有好多帮你整电话嗰啲咧，换个 mon 平一半喎、 啊。哇，平一半咁多？ 系啊，咁当然咧，又系有熟人介绍，即系有整过嘅，有经验，有信誉，有口碑啦，跟住就够胆带介绍其他人去整咯，都系观塘广场啊吓。 系啊， 咁 okay、 Alex 咧就话啦，唔知系咪同一间？佢话佢攞部咧系啦，唔系手机，系啦去整 mon， 咁佢就话有得整，不过咧部机咧系。先天有缺陷，系啦，整完咧又好快会死机，咁啊叫佢不如攞啲钱买部另一部新机好过啦，咁即系咪即系喺啲唔好嘅地方。 系啦系啦，嗱，另外都有听众咧就讲到咧，即系旺角小巴站嗰头嗰、那个， 即系投诉啦， 系啦就是、投诉，即系唔系投诉嘅，佢就话喂，真系要小心啊！如果有熟人介绍先好去啊，如果唔系咧，就要俾多少少钱先至得噶啦咁样。 但你谂下，我都系整电话啫，搞到好似咧讲密码咁样，话边个介绍噶？ 系啊， 重 介绍 你 都整 咁啊，系咯。 阿 Miss 就话深水埗电脑中心对面都 OK 嘅， 系系系啊。总之你其实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噶，但如果要系即系揾一间啱信得过嘅话咧，我谂。嗰间个个都信得过，佢生意就会好咯。 这个朝永未细望过，镜头里少年同伴三几个，正在笑那人正是我。似乎我往日还活得不错，懂了太少，想了太多，竟挂念那天的我能那么放肆，能那么不理会结果，不会害怕错误。这城市永未细望过，已习惯昼夜麻木的经过，试图去证实我活过，却认错镜内那么真的我，想了太多，懂了太少，当压力已逼得你才折腰，志气磨掉了，一切亦习惯得，眼泪难得掉，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跌要通通失色变掉，回吹的美梦变少，继续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做自由只得可以，像往昔那样容易，这一生只得一次，为何还在怕，存在没有意思。确定了那样最重要，却又变世俗了，又得懂了，厌倦了，却又接受了，笑着勉强地说这不紧要，想了太多，懂了太少，舍弃掉了初衷，却未算少，这叫成熟，看通了，或被昨天信条已改掉，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别要通通失色变掉，会醉的美梦变少，继续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做自由只得可以，像往昔那样容易，得一生不敢一次，来日才后悔，存在没有意思。就要通通失色变掉，到心中那道烈火再没燃烧，自明了抛低的景最重要，今天总是有 曾乐同 同嘅存在吓，咁啊，多谢晒大家提供各区唔同整电话或者整电脑嘅服务点，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区区都有人可以帮你维修嘅，唔使太绝望嘅吓。12点半新闻之后咧，你会听到我哋嘅风骚职安电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朝早视察立法会大楼嘅损毁情况，之后到金钟道政府合署开会，商讨之后嘅开会安排。行管会委员、公民党议员郭荣亨表示，民主派认为唔应该另觅地方开会，因为好难揾到地方容纳全部议员同埋职员。民主派亦都同意财委会以及其他会议暂时无法举行。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表示，6月9日至寻日期间接获42宗因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事件的求助个案，较以往每月有关社会事件的求助多30多宗。曾展国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话，防止自杀会曾经到立法会大楼做外展服务，接触到20多个有情绪需要的个案，大部分个案对社会运动带来的撕裂感到不开心，尤其同家人或朋友持不同睇法，亦有个案对社会现况感到失望、无助同睇唔到出路。出席同一节目的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总干事许黎明表示，社工支援的困难在于受到困扰的人不会直接求助，他期望社署解释清楚24小时求助热线的运作，给予市民求助的信心。环保团体绿色力量发表最新蝴蝶普查结果，发现沙头角是录得最多蝴蝶品种以及最多非常罕见和罕见蝴蝶的普查地点，显示当地蝴蝶资源相当丰富。蝴蝶普查在12个地点合共记录178种蝴蝶，占本港蝴蝶物种总数超过65%，当中55种属罕见和非常罕见。而錄得最多蝴蝶物種的頭3个地方，依次序是沙頭角、大欖郊野公園以及白沙澳和荔枝莊。另外，在下個年度新增南大嶼的塘福和水口作為普查地點，今年4至6月做過4次初步生態調查，記錄了74个品種的蝴蝶，反映南大嶼生態環境豐富。綠色力量關注明日大嶼人工島未來必然會接駁大嶼山，南大嶼到時會被發展，有機會令生態環境受破壞。意大利特隆巴利島一座火山噴發，造成一名男子死亡，部分遊客受傷，當局疏散大約70名遊客。死者是一名來自西西里島的35歲男子，他在行山期間火山兩度噴發，被落石擊中死亡。他同行的一名巴西朋友被發現時處於脫水和受驚狀態。有在島上工作的酒店員工說，火山噴發時聽到巨響，四周隨即滿布灰燼。當地消防員在島上救援，海軍亦都出動，為可能需要的大規模撤離做準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4点，跌30点，成交金额44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2点，跌4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新城发展控股7.05元，跌9.9元，盈富基金29.5元，冇起跌。腾讯控股359.4元，跌1元。中国平安96.3元，跌2元。中烟香港16.12元，跌3.06元。美团点评69.75元，升9.5元。友邦保险86.05元，跌6.5元。建设银行6.3元，跌1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4，日元107.8，瑞士法郎0.987，澳元0.704，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871，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29。 日经平均指数报21,702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59美元，卖出1,42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6或67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6月3日至7月26日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微波炉的安全守则有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的微波炉只是开门、闩门和滴一声。 不止的，还要定期清洁和留意到门有没有失灵，这样才 OK 的。 运送滚油的安全守则有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运送滚油当然不够师傅啦。 当然不是啦，运送滚油的时候要盖好盖和摊动了才好运送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吃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我是 Suki 钟舒淇。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uki 啊，你同佢讲啦， 甜甜啦、啊，我咳紧啦，你问佢好啲啦。 我都大家黑痴，不过佢锡你多啲啊嘛，哎啱啊，你病佢更加锡你啊， 就系、是、锡我多啲，佢先会 say no 啊， 唔系啊，你要乜佢都俾你，但系我啱啱好相反，我想要乜啊佢都唔俾啊， 例如咧。 例如我想吃东坡肉佢唔俾，天气咁热我想穿短短裙背心佢唔俾，就连我想喺屋企唱下歌佢都话我唱得难听嗰句，佢唔俾啊。啦 啦啦啦啦啦！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唱啦，你唱成咁，我都唔俾你唱啊！ 啊系咩？哦咩？诶， 唔好讲废话啦，快谂办法啦！ 谂紧咯。 你两个喺度自自浸，讲乜嘢啊？系咪商量呢个月俾多啲家用我啊？系嘅就快啲俾。啊？如果唔系嘅，有咩唔可以讲俾我听？要收埋。 阿爸 咧，其实我哋就想咧。 你哋嘅声音我听到啦，我会好虚心聆听你哋嘅意见，尽量同你哋沟通，但系唔准啊，冇得倾啊，我唔会应承。 吓， 点解唔得？我有咁多好朋友，一早已经搬咗出去自己住啦。 况且啊，而家系我同阿 Suki 两个一齐搬出去住啊嘛，可以互相照应，冇问题噶。 你识咩啊？你哋俾外部势力煽动你哋，离家出走离晒谱，你两个 系朋友嚟嘅，香港人嚟嘅。 阿爸，你俾我哋两个试下啦，你都想我哋学识独立噶嘛？系咪？ 我仲讲啊，我嚟问你哋，你究竟识唔识得煮饭啊？ 哦，不嬲就都系你煮嘅，我哋唔使识噶噃。 其实以前中学咧有家政堂噶嘛，我都识少少噶。 哦，唔系、哦，哦，我都识少少煮嘢食嘅，因为咧我都差唔多晚晚都会用微波炉叮点心做宵夜，所以我系识用微波炉叮嘅。 你晚晚食宵夜，点解我唔知嘅？ 哎呀，我等你瞓咗先叮咁啊，傻猪！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咩啊，爸？ 你哋系咪睇少个微波炉？ 吓，我 啊微波炉 系要睇少嘅，系咪？ 学问好大噶，你阿爸我啊读咗两个证书同埋一个学位去认识微波炉嘅安全守则。 咁叻噶，爸你 了唔了解啊？ 微波炉得嗰第几个掣一个铃同埋插个电芯， 我仲要 retake 添啊！ 你使唔使咁 合格啊？我 考几次？哎呀， 系啊， 唔怪之你呢排咁沮丧啦。嗱，阿妹啊，真系听完你之后咧，都 使唔使惊惊讶到气咳啊？你阿妹啊， 梗系要啦。 咩先？使唔使咁认真啊，爸？ 要啊，阿妹头先都话咗要噶。 其实要咁认真噶，因为有好多嘢要注意噶，例如咧部微波炉要定期清洁啦，要留意炉门户锁系统有冇失灵啦。即系如果打开咗道门，微波炉仍然喺处于操作嘅状态之中咧，咁就好唔安全噶啦。所以微波炉用耐咗，应该定期俾接受过专业训练嘅人员检查一下，即系你阿爸。 好嘢。阿爸有证书，佢可以做一个检查员。OK 啊，冇问题啊。Suki， 咁呢啲嘢点解你又会识嘅？你以前学家政同有教嘅咩？定系你而家有男朋友教你吓？ 老师讲、 啊，你有男朋友噶啦咩？ 我唔知道，我问就 冇啊。 两份家用噶咯，要俾 老师讲过噶。你冇心留，你冇心听书咋，阿爸。我识答你个问题噶。咁而家系咪合格？我哋系咪可以搬出啊？ 哎，好嘢，好嘢。 咩咩 no 啊？ 你无端端多咗个男朋友，呢件事好可疑噶噃吓，冇咁易俾你走。我有好多嘢问。 爸讲下噶， 我冇怀疑过你，你系唔会有男朋友啊！我担心你啊，家姐啫，知唔知道 ？Suki 系我家姐啊，哎真系好啦 ，OK。 我都唔知道你两个边个系大边个系细。 Suki 你就当我做家姐先啦， 好啊， 好啊，咩啊？咁你头先讲咩啊，爸？ 我话你哋唔可以咁容易走，我仲要问嘢啊！ 咪先，系咪阿 Suki 咧？即系家姐咧，佢答咗之后咧，咁我哋就答晒，答啱晒啦，我哋就可以搬出去啊！嗱，系嘅话，阿家姐，你俾心机啲答啦。我会精神上支持你噶， 咩精神上啊？你都要一起答啊！你都想搬出去噶嘛？ 哦，系啊，我想脱离呢个，我想脱离阿爸啫。 好啊， 唔系我哋倾紧偈，佢又话你讲咩唔自自浸啊嘛。 我而家问下你哋，究竟厨房工作安全守则你哋有几清楚？你知唔知高温嘅厨房嗰度持续咁样工作，工友最可能除咗好似吓、啊、你家姐咁系咁咳之外，仲有啲咩？咪就俾你激到病咯， 系逼你激到病嘅。 仲有咩健康危害？你讲，你讲。 系咁喺厨房啊嘛，我容易到晕啊，梗系容易中暑啦，仲使讲嘅。 你最近食咗人参定灵芝？ 我食咗鱼油丸。 热到中暑呢样嘢对你嚟讲已经系大学嘅学问嚟嘅，点解你会识嘅？ 哦，即系咁样嘅，我都系谂翻自己平时喺个厨房嗰度咧留得耐咧，我真系差到热到死啊！热到死嘅时候，咪觉得会晕晕咯，即系会中暑咯。 其实咧系因为厨房嘅环境好热啊，而且又潮湿，所以就会有中暑嘅危机。这个情形咧喺夏天嗰阵时系特别严重噶。 嗱，问题就知道啦，咁点解决呢？点样减低中暑嘅机会啊？ 哎呀，你真系好啦，真系民主，你问我点样解决啊？爸爸，我比较叻你，咁我就想话啦，我嘅建议只系喺厨房安冷气咪得咯，咁简单就问啊。 咁又唔系要装冷气嘅，应该要有妥善嘅抽风系统，确保做嘢嘅人感到舒适，而煮食炉具咧亦都要装设排气罩啊，以便排除热力噶。 嗯，你家姐讲得唔错。不过未够完美，我有补充。 咁你补充唔关事啦吓。 工人要注意，因为高温而产生嘅中暑嘅病症，有唔舒服，你要即刻停止工作，离开嗰个高温嘅热厨房，仲要向上级报告。记住。唔好死顶啊！ 即系咁样嘅阿爸，其实 Suki 家姐咧，佢已经答得好好噶啦。咁你系咪可以即系由得我哋唔好咁挑剔？你唔好喺我豆腐挑骨头得唔得啊？ 呢啲唔系挑剔，呢啲叫认真。呢两个话要搬出去，呢啲唔系讲玩的。 冇玩啊，认真噶阿爸。 我一定要好严格，如果唔系你两个变失踪人口噶啦。我要问多你哋一条常识题。好耐好耐以前，有个工人。拿住一大盘滚油攞去倒， 点解系好耐好耐以前嘅？ 因为通常讲亲古仔都系咁讲噶嘛。 Long time ago。 系啦，点知佢行行下，突然间失去咗个平衡，成盘油倒晒出嚟，灼伤咗佢大腿。哈，你哋知唔知啊？ 知唔知点啊？佢点啊？ 个意外点样可以避免咧？ 切，哦，阿爸，咪玩啦！我哋平时喺屋企啊，无端端又点会拎住成盘滚油啊，倒即系出去噶啦？点会啫？ 点知你哋有咩癖好啊？吓、啊啊，你哋而家啲后生仔女玩得好激噶嘛？你识唔识答啊？ 我识啊，我识啊。首先咧，要保持地面干爽，仲要确保通道畅通无阻啊，咁就可以减少好多工人跣脚或者棘亲嘅机会啊！ 我都谂到阿爸，就系咧装滚油啊或者滚水嘅啲容器啊，唔好装得太满，装得咁满做咩咧？又难少咁重啊，系咪先？应该仲用车仔去运送，咁跟住咧就仲要加埋个盖冚好，咁就 very good 安全。 仲有啊，仲有啊，最好咧等啲油啊摊冻咗先送去啦，可以减低灼伤嘅机会啊。 咁其实阿爸你要问到几时咧？我哋大个噶咯，俾我哋出去试下独立啦。 系咯，除咗啊学习独立啊，我哋女仔嚟噶嘛，你仲要问咁多嘢？我哋又要多啲私人空间嘅，你明唔明？即系私人空间啊 ！OK OK OK， 私人空间，私人空间。 系啊系啊， 我每日攞一个钟头吟诗俾你哋听，好唔好？ 唔系你吟私人空间啊？ 作对咯，仲得嘅。嗱咁啦咁啦，我再开通啲啦，我不嬲都开心聆听嘅。我决定以后逢朝九晚六， 点啊？ 我就会落区。社区中心， 你落区做咩啊？ 我落区自己同自己巡视业务。咁呢间屋我就引你哋入嚟，你哋自己霸晒，有私人空间，咁就一家便宜两家着，你哋唔使搬啦，系咪？ 吓， 系咪好好先？ 朝九晚六，我哋都翻咗工，你喺屋企都影响唔到我哋噶。 你自己转工啦。 咁你叫聆听我哋咩？ 我唔理啦，你自己转工啦。 阿爸， 我而家落区啦，我晏啲翻嚟买餸俾你哋食，再见，拜拜。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我是 Suki 钟舒淇。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的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到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追赶岁月变平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是不是他讲的那位女朋友啊？ 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想上演多荒谬，现在我心只有无论后那生死斗，真的很想把你叫来，赢了为我拍手，可惜一早摆到你才追。其实我很内疚。 Mirror 的成员陆续有不同的发展，其中姜涛就有他的个人作品推出，希望走跳唱路线的他今次先用 R&B 分享校园内的青春，作曲编曲吉相逢，填词陈永谦。 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 監製咧就有 Edward Chan 嘅，今個星期龍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姜濤一號種子》。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喂 ，Party！ 曾志豪、 黃耀祖， 廣州快活人。 好，刚才听过有钟舒淇印象啊。 是啊 ,12点50分啊，气温就31度，相对湿度 77%。呢几年呢其实久唔久呢就会有啲乜嘢嘅 challenge 出现㗎啦。即係大家呢就要拍啲片。 喺 一个网上面度，跟住你又要 tag 一啲人，即係叫有边个呢尝试就接受我呢个挑战咁样嘅。有个最新出咗喎，因为其实前阵子呢已经有一啲可以话变咗嘅，未又话一度开住架车啊， 哦、 一路又跳舞啊，定系点样嗰啲咧？其实已经觉得好似太危险咯。呢、這、一个我觉得有得玩，有得做、 啊。有得玩啊？ 系啦，因为起码我见到，我觉得嗰样嘢系我想试。嗱，唔好话当俾自己嘅一个挑战，因为一啲都唔容易嘅。但如果你做到嘅话咧，嗰下嗰个型嗰个指数咧， 系啊， 去到900万咁大。 我以为话唔用手机100日嗰啲咁样添。 咁呢个太难了，我做唔会过。 嗰啲睇唔到嘛，因为即系有。 呢个要睇到 嘅 喎， 呢个睇到你都系要拍低片嘅，一样嘅。实你拍低片之后咧，你成功咗啦，你就可以去 challenge 其他人，就你就叫啊边个，譬如我做成功咗呢一个嘅挑战，我就话桂花田、曾志豪，你哋都试下啦咁样。 难噶， 难 真 系难， 偏难嘅。 片应该冇可能，豪仔啊，应该都有机会嘅、 哦。我知啦，就系周街问攞电话， 唔系 我有咩咁难咧？我想问你难啲喎，应该 你又觉得点解你周街问攞电话系咁易嘅咧？ 因为人哋想帮助啲阿婆，就惊你失联。 总之你理我，我终于做到啊，达到目标系啦。 咁啊，我都 觉 得系 唔难嘅。 咁啊，咁啊，咁 如果系我完全唔得，应该系仲同运动有关 啊。系真系有自知之明啊！我都了解你啊， 即系要系跳嚟跳去， 一定有啲嘢做嘅。 单脚跑跳， 同单脚都有啲关 系， 部分动作系 50米。 简单啲，唔使跑动嘅， 唔使跑嘅， 转一个圈，踢一下脚就得噶啦。 哇，咁复杂嘅，听到真 系有啲复杂噶。 企转圈， 首先 踢一脚， 你需要嘅道具， 我要道具嘅， 系啦，要有一。个你当系一个水樽啦， 一个水樽， 一个水樽。平时咧，如果你 系咪阿普京嗰个啊暖水樽啊？唔 系 嗰啲啊？ 嗱，又唔俾人哋讲嘢啦，即刻问啦吓。嗱，一个水樽即系我哋平时去超市，你当用完即系嗰啲胶水樽， 所 以我哋三个自己呢啲暖壶呢啲唔啱数嘅，因为嗰个水樽咧有一样嘢要系好特别嘅，就系佢要拧盖嘅。 哦， 呢个挑战系同呢个水樽同埋拧嗰个盖系 单手用个手指公啪可以开到个水樽盖。 仲要单脚企转， 系啦，然后仲要单眼， 单眼 单 手 单脚开水樽， 系啦系啦，单脚单手单眼 同开水樽系有关系嘅，有啲嘢做好嘢，好嘢，好嘢， 因为咁咯， 系啊，讲到 你就拎住个水樽原地跳起，噗可以开到佢嘅，咁就好型啦。 唔系， 喂，咁呢个系一个技巧嚟嘅噃， 所以我咪话系难嘅咯，唔系简单噶， 攞 口 咬开， 唔难啫， 唔系用口，唔系用手。 夹底 要型噶、哦， 你真系觉得 点样攞夹 底 夹开个水樽好型啊？ 嗱，如果呢个同运动到夹底开到水樽冇关系，阿田，我觉得你系做到最大嘅可能。 侧面即系用个膊头同埋嗰个块面 要型、哦， 要型嘅都型啊！ 呢个成个 食你真系觉得 搽咗收缩水咁样嚟噶呢个， 好似 个 样，型嘅要 型啊， 系啦。 OK。 用只 抛高个水樽，有冇瞓？有冇抛高？ 抛高水樽。 用只脚踩住个水樽嚟用，因为佢单脚企嘛，咁跟住单脚企，跟住要扭埋嗰个。 其实佢谂出所有嘢都唔型噶，系咪？ 哦， 你自己你自己起身做都唔型啦，系咪先？ 我都唔知咩叫型。 系咪咁啊？系咪？系咪人哋踢波嗰啲咧？两只脚夹起个波，踢就踢高咗个头顶度。 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因为同脚有关系嘅。 哦，攞腳趾，攞腳趾弓同埋個食指夾開個水樽。 你頭先你真係知道你自己講緊乜嘢？我唔知道你講緊乜嘢啦。不如等我開股 啦。 嗱，你哋形容住啊，我做個動作俾大家。 你真係好有信心你自己做到？ 佢做唔到唔緊要嘅。 唔係，我做俾大家睇，俾你哋形容下啫。 影佢，影佢，影佢。 係啊，你影啊，我冇 memory 啊個電話。 我都 我自動過濾嘅，靚嗰啲就有㗎。 嗱，如果阿田你對你自己有信心嘅話咧，你對我有冇信心？你相唔相信我？ 冇。 阿田，你相唔相信我？要你幫手唔單止揸機嗱， 係咩 係 咩？ 係咩？咁我揸機啦，唉，我嚟啦。 好嗱，嗰件事就係、是、嗱，我哋當我呢個水樽咧就係、是、嗰支可以擰蓋嘅水樽。 等下先啦，不如咁樣還掂都係啦。 咁我仔啊， 做咩？係啊，你開翻個 page 出嚟啦。 哦， 係咯，你繼續睇下有冇信心先。 啊、我其实嗱，我冇信心。首先，我哋冇嗰个胶水樽啦。嗱，嗰件事系 要胶水樽 嘅。要啊，同埋佢拍摄嘅方法咧，系有一个特别嘅。佢会用咗咧慢镜嗰种方法去拍摄。 算吧啦，师弟。 等我而家做一次俾大家睇咯、 啊。好啦， 你睇就算啦。 嚟，预备预备，等先，等先，等先。好快，好紧张啊！ 首先，我 系 要摆一个。嗱，你揸住个水樽，你相信我啊嘛，系咪？你相信我嘛？我度一度先，我度一度先。 我冇咪先，你咪起飞噶嘛？ 呢个。 睇先啦， 点 啊？ 你 攞我嗰个啦，真系。 哎呀，点解冇得咩嘅？ 系用贵嘢咧，一句讲晒，好似我咁啊， 都贵噶， 你嗰个都 贵 噶，唔系啊？我想直接去嗰度玩啊。 系啊，喺嗰度啊，明唔明啊？ 系啊， 我知啊，但系嗰件事，如果你要真系跟到嗰个 format 嘅话，你要用慢镜嚟拍 啊。哎，好揩啊，可以好揩嘅揩子啊，真系。你，准 备好未？ 嚟。 嗱，嗰件事就系咁样嘅，搞咗咁耐，嗱，你揸住当呢个系诶拧水个水樽啦。 好， 我首先要做一个好似功夫。呼巨星咁嘅样嘅， 我惊啦！ 佢又双手就喺度吓摆咗装出嚟啦，阿黄耀祖， 我就会要度一度下个嘅，因为我要 佢就递高只右脚咧，就嚟咗个 side kick 啊！唉，打横向前飞踢啊！ 系啦， 而家扮晒李书龙咁样，哦 reverse kick 啊，回旋踢， 即系开盖咁样 吓，咁然后点啊？ 我踢到踢崩烂咗， 咁然后你用呢个回旋踢嚟做咩？踢甩个樽盖啊！你谂住踢甩个樽盖啊？ 因为真系咧，嗰件事咧就真系要你踢甩咗。喂，我而家跪咗喺度，原来你拍紧嘅。 系啊，可以踢甩个樽盖咁咩？ 对唔住， 哎呀，弊话， 我喺副系 衰咗， 插咗佢先。 衰咗， 嗱，你咧就要用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小小嘅旋子咁样嘅，你咧就要 旋转 旋子啊。呢个系踢脚嘅动作嚟嘅，即系我哋中国功夫嗰啲咧。 哦，系咩？ 系啦，转个身就360度，跟住同时间咧就攞只脚一踢咧，你就要踢。到其實我有凳坐嘅，跟住你咧就要一腳咧就要踢甩個樽蓋啊！ 哦，好啦， 因為所以就慢鏡先至見到戳戳戳戳戳戳， 咁 啊就彈走咗啦。咁 我樽蓋有冇扭實先？ 嗱佢我睇咗幾個人做嘅，即係我喺 YouTube 度睇咗幾段片啦。 樽蓋咧，我呢個樽蓋唔得 嘅 喎， 係呢個唔得㗎，係啦，呢個我首先你 攞埋自己啊你。 係啦，咁呢個 challenge 咧就叫做。Bottle cap challenge 即系胶樽盖啦，水樽盖嘅一个挑战咁样啦。 咁、哦、 所以咧就而家有好多嘅动作巨星啦， 哎、 又或者譬如一位好有型嘅， 但 系 好难 嘅 真 系，真系好难。但你做到嘅话就真系好型啦。所以阿田，你觉得你系咪做唔到啊？ 做唔到，做唔到。 唔系，我哋都唔敢俾你做啊！你明唔明啊？ 佢踢得起只脚咩？ 唔系，我惊打中嗰个揸住水樽嗰个人。 首先佢只脚又重啦，然后佢条裤又窄啦，扯起上嚟。 重脚。 但阿祖你 系 真 系 应该。 佢今日着裙啊，呢个最惊啊！ 唔系，咁呢个冇问题啊，裙女脚啊嘛，我哋功夫都有一招嘅。但系头先阿祖你何苦由你嚟示范呢？因为要做呢一个动作，首先一定要系 型啊嘛，系嘛？ 唔系只脚要有一定嘅长度。 所以我惊咯。 咩啊？短又短嘅踢， 我又手短，佢又短。 呢个其实啦，你。据你都记得啦，我曾经都练过两年定三年空手道， 我真系唔知道，所以我话你有机会做到噶。 佢系真系有呢一个回旋踢噶，不过真系好都好难嘅。通常我嗰阵时踢个靶噶嘛， 系 啊，因为你冇眼咧，你就咁头先一个倒后踢啦，你系踢到嗰只手啊。 我都系咁话，即系如果你冇，我觉得啊，今次呢个嘅 challenge 咧，唔好立乱玩。 所以佢玩慢动作咯。最好你自己真人都是慢动作咯。 咁当然啦，其实呢啲所有嘅 challenge 都唔好乱咁玩嘅。 唔系，一定系有啲难度先开心嘅。 但是有难度的话我觉得是有挑战性的。但当然你不是叫你三岁就乱咁踢落人哋块面度啲，唔系。 不如我哋将佢演绎啊，我哋将佢变成系港鞋穿鞋带啊。你要用呢个 reverse kick 嘅方法咧，踢你对鞋咧喺你阿妈面前，然后佢就会帮你绑鞋带啦。 咩啊？ 头先只脚踢上去啊嘛， 哦、 哇！ 跟住喺嗰九秒 喺嗰度， 然后 帮佢绑鞋 带， 哇！呢度型好多真系， 咁就顶镜 啦，真系慈母啊！真系， 但你唔一定要摆喺块面上面度嘅，你摆喺个位固定咗，有一定嘅距离。 最后要摆 喺 面度噶， 点解？ 要摆喺面书度噶，如果唔系咁啲人点样睇到咧？真系 呢个叫做 bottle cap challenge。 你只脚痛唔痛啊？而家？ 我冇事，系个胯有啲。 系啊。 我哋而家摆上网啊，听日再见啦。 条片喺我度啊， 拜拜。